铁栏等堵路。有市民指骂他们阻住人翻工，有学生向对方道歉。有人将路障放回路边并推撞学生，有途人劝阻。八点几有几名防暴警员到场，学生散开。有市民向防暴警员哭诉话不要打学生，警员喝令对方返回行人路。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凤凰。在上午10点，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2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5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6跌2蚊，建设银行6.34跌8仙，港交所248元跌3.8，友邦保险77.75跌1.75，中国平安91.55跌8.5，美团点评95.95跌5仙，工商银行5.76跌4仙，中国移动62元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05，瑞士法郎7.907，澳元5.336，加元5.895，新西兰元5.028，欧元8.66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93点，跌198点。港金现价报137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43美元，卖出147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将军澳线啦，由于有人阻碍列车车门啦，现时咧列车运作系有延误嘅。咁啊，先讲西铁线啦，现时咧就可以恢复行走尖东至到屯门站嘅。现时西铁线咧系可以行翻尖东至到屯门站，咁另外咧亦都系可以停天水围同埋元朗站嘅。而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就仍然系服务暂停。咁重复一次，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仍然系暂停服务。另外，红磡站、大学站咧就仍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是会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614P 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 ,751 线是北京翠湖和友爱站。九龙区方面，在封路红隧的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和漆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免费渡轮服务方面，路线包括有红磡南渡轮服务的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另一条就是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由现在开始至到夜晚七点。跟进一些隧道方面的情况，东隧去九龙方向仍然挤塞的，东隧去九龙方向东行龙尾去到海丰园，反方向东隧去港岛方向亦都是挤塞，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东隧去港岛方向咧，成条龙尾啊，而家排到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西隧去港岛方向严重挤塞啊，龙尾分别排队美孚同埋海丽村；西隧去港岛方向严重挤塞。咁有两条龙尾嘅，一边系排到去美孚，一边排到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咧，即系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啊排翻去尖山隧道。其他路面情况啦，西贡公路啦，同埋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大学道回旋处咧一段就挤塞。观塘道去东隧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啊！而家成条观塘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泽安村。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咧，成条观塘道啊，排到去龙翔道啦。咁而家影响埋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系塞，龙尾泽安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同埋观塘绕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同埋上观塘绕道咧，都系塞啊。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丽港城一段都系塞，龙尾排翻去九龙体育馆。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喂，其实分租或者转租单位系咪属于违反公屋租约嘅行为嚟噶？ 唔清楚噃。 咁如果将单位用作非住宅用途，又系咪属于违反租约嘅行为咧？ 吓，点知啫？ 乜你咩都唔知噶？公共房屋是社会宝贵的资源，必须善用以及合理编配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香港房屋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 快点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的特备网页啦， 多点了解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嚟啦 翻嚟啦 翻嚟啦，主 题曲三分啊，嚟啦嚟啦， 争啲主题音乐都真系拖到冇晒，真系我哋翻嚟啦翻嚟啦吓，早晨贵妇连，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猴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今日咧都系一个即系少少秋意嘅感觉啦，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系68%嘅。 系啊，我哋今日咧有战地记者咧黄耀祖咧就可以同我哋实地报告一下咧，究竟今朝早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啊？系啊，周围 B B 都会重金礼聘你。再幫手噶啦！ 我地底個狀況嚴重噶，其實因為咧，我一睇到嗰啲即時嘅新聞咧，話好似周圍咧有少少一啲嘅不合作運動咁樣咧，就話旺角站咧就好似都幾鄰近咁樣。咁我見到呢個時候咧，我就立即放棄咗我屋企份早餐同埋嗰杯茶， 落樓啦， 立袋就走噶啦。 冇可能有安樂早餐噶啦，而家 咁又係咩？其實我已經預早咗9個字食嗰個早餐，但我都仲有啲驚，咁所以咧就立袋就走啦咁樣。即係果然不出，即係呢個。即时新闻的所料啊，我去到炮台山站啦，即系我平时搭嗰个站咧，我系等咗6架车我先至可以上到嘅。 哦，哇，6架车。 咁你今次去边个方向啊？去观塘方向定系中环啊？ 中环方向，因为其实我一早就知道睇到新闻咧，就系话咧，好似观塘线嗰边咧系比较麻烦 嘅， 系啦，咁所以嘅话咧，我一早就放弃咗嗰边噶啦吓。 系啊，咁跟住咧就转移向中环金钟方向啦，咁啊都系顺利嘅。 嗰个都系我平时嘅方向嚟嘅，咁我咧就要等多几架车咯。咁都 OK 嘅，大家路面嘅人潮啊，其实大家都系慢慢系适应咗呢个要等啊，慢少少啊。 点啊？有冇即系都？ 我咪啱啱讲咗咯，未话大家都适应咗咯。 你有冇发觉都开始 听我讲嘢？ 系啊，越嚟越日常啦。我觉得咧，即系我哋如果阿 Q 啲谂咧，你而家就应该知道香港咧就唔系得一条红隧嘅。 啊， 香港系度度都系红隧嚟嘅。 我唔明白。 红隧塞啊嘛，点解咁似系道理？黄耀祖同学纪念中学咁低喎。 香港唔系得一条红隧，但系度度都系红隧，就即系代表度度都塞啊！你咁嘅意思？ 系啊， 原来呢个系个歇后语。 咁都唔明啊！呢个唔系歇后语嚟噶，打个比喻，我哋以前话红隧即系塞啊嘛。咁我哋而家话俾你听，原来香港唔系得一条红隧， 系 咩？仲有好多红隧噶，梗系啦，度度都系红隧。 咁又系啊，但系呢个 醒啊，醒啊！ 我真系冇听过呢一个嘅， 我啱啱作嘅啫，呢个唔系歇后语嚟嘅，点啊，老细？ 作嘅嘢我 get 到嘅。 系呀， 咁我 get 唔到， 咪证明佢未食早餐啊？因为我都未食早餐。系啊，咪咁即系而家你都惯咗啦嘛。 但呢个唔系最嚴重嘅，有一個咧，即係你慣我都未見過啊！ 咩事啊？ 就係我去到九龍塘站嘅時候咧，即係幾經轉折翻到嚟嘅時候咧， 係咪啊？ 我就見到其實架列車經過油麻地站咧，已經見到對面月台排隊排到我呢邊個月台噶啦，咁都見過啊，都係好嚴重啊！去到九龍塘站嘅時候咧，就見到我嘅對面月台，我落車嘅時候咧，唔單止排到嚟我前邊，即係我落車嗰個位，我嘅對面月台咧就即係往中環方向啦。跟住我都以為排到我前面啫。后屘见到，咦唔系喎，原来打紧蛇饼，系有转弯嘅。 哦， 咁转弯我都谂住蛇饼系咪排翻去本身佢哋自己个月台啊？ 大堂嗰度， 但原来唔系，原来嗰个蛇饼系上楼梯，排到成个大堂都系人，而我见唔到个龙尾喺边咯。 因为 我有尝试望，但我真系 系咪因为就系东铁线今日话即系有几个位都挤塞嗰度啊？即系受影响。 喂，但嗰啲嘅朋友咧系准备咧就系往中环方向嘅。 哦，系往中环方向，又 唔 关佢嗰度事。哦，所以我今日我都奇怪，因为咧我都系沿住即系哥罗老街嗰度落嚟咧。琴日明明好畅顺噶，今日唔知点解咧，我就一路都 因为今日翻翻学咧，有啲同学仔， 但有啲又话唔翻嘅，真系佢哋都 咁都有好多间中小学噶嘛， 系咯。 咁佢哋翻学都要啲时间噶嘛，虽然你话佢翻8点多，大部分都咁，但系有啲系都因为呢啲情况阻住咗之后，佢哋都唔会翻到到，即系唔可以按住8点钟翻到去咁样。 所以咧，即系你话喺面对我哋而家呢个变咗叫日常咧，道道都系红隧嘅情况之下咧，你知唔知我真系见到我哋嘅工作环境咧都有应变措施。琴日我同阿祖咧，其实参佢冇参观到，我就望咗嘅，因为咧我哋有公司同事就话，其实咧即系如果嗱，因为阿祖咁样咧，战地记者争啲都会即系惊翻唔到噶嘛，我又再问水啲先到到咧。佢话有啲同事可能佢真系好担心咧，即系如果佢住嘅地方咧。实在太远啦，可能又冇车，即系港铁亦都会令到佢好唔信任嘅话咧， 佢话公司已经安排咗呢个临时庇护中心，唔、 哦、 系，其实我讲嘅啫，庇护中心 系 临时嘅留宿中心。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24小时广播啦。 你有冇见过嗰个地方？ 喺出面啊嘛， 系啊系啊， 我冇行到里边，但我知道有呢个地方。 我琴日见到啊， 我唔知道咁。我哋嘅监制咧，其中一个监制 Vincent 咧，同我哋讲嘅时候咧，豪彩即刻忍唔住， 忍唔住啊！咁佢系我哋一个大嘅出边有个录音室啦，总之有个好大嘅，平时举行嗰啲大型嘅活动都喺嗰度嘅。咁入到去嘅时候咧，首先就见到呢个行嗰张长台出嚟，咁上面咧就有好多阿田咧，平时想去捐去，但系捐唔到，但系就好想攞嘅嗰啲物资， 系 即系你想象下就系嗰幅图啊，哇，即系好多饼干啊，有啲好简单嘅纸包饮品啊，杯面啊咁样，咁啊当嚟俾你即系缩一烧啦，有少少嘢压下都好，跟住咧，哇，呢个真系犀利啦，有三四块嘅嗰啲即系挡风板咧， 系 就set 咗喺度， 屏风咁样， 系啦，屏风咁，然后咧好似人哋酒楼打麻雀咁样咧，你一拉开里边咧，哇，原来就行咗咧三张咧，即系帆布床咁样咯，咁、然后咧最特别嘅就系窝心设计，佢喺个挡风板出边咧仲会写住话可以用。同埋不要打扰 啊， 系啦， 使用中 系 咁样嘅， 使用中同埋不要打扰。 唔系咁，但系其实需要，因为佢哋好多啲即系出去做嘢嘅同事啊，采访啊，记者啊， 呢一边广播到三十号咧，其实上面 office 咧都有一啲嘅新闻部嘅同事嚟嘅，你见到啦，新闻部嘅同事咧，佢哋唔知几点都好似会见到佢哋喺度扑嚟扑去，唔系净系喺度啊， 系 唔系扑嚟扑去啊？有一个少少嘅地方俾佢哋好人道。到地休息下， 我真 系 啊，真系好重要。同埋我都知道咧，我哋有啲同事咧，佢再尽责啲咧，原来几晚冇翻屋企。 我哋都识噶， 系啊，费事讲佢自己讲啦，唔知佢有冇讲咧。总之就系、是，我唔知佢有冇讲。 唔知虽然冇讲， 可能佢唔想，佢唔想俾人知道佢嗰种嘅坚毅咧，真系。但系真系，即系当大家话每一日都会有咁挤塞嘅交通嘅时候咧，原来我哋每个人咧都用咗自己嘅方法，或者喺呢度歇啊，或者当系即系再早啲啊，甚至乎就已经话好啊，原来条龙又再长啲啦。都好似某程度上咧就適應咗，即係套用我哋即係嗰個説話，泰山崩於前，面不改容，風雲再變也是笑看啊！ 哇！你跟住聽落，你真係要讚。系啊，唯独是如果可以做得一样再好嘅就 系 呢首歌嘅 intro 咁长，头先早啲揿个音乐咁就好啦。 得咗个 intro 又长，但系笑看风云嘅又岂止净系我哋即系一般嘅打工仔啊？就算系一个好大嘅电视台，佢嘅活动可能都要随住呢一个风云改变而有突破。我哋翻嚟可以同你讲下。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收心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 为起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创锁，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创锁，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呢、这个时候听到秋官嘅歌声咧，总系有一种真系大时代跌宕嘅咁样嘅味道，甚至乎唔系讲时装咧，你都会谂起啊！你话如果而家真系仲有呢一个古代大侠喺度出现嘅话咧，你话真系即系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咧，认真咧，即系呢段日子，自己喺度谂过啊！如果真系有嗰啲英雄人物 合 事宝嗰啲走出嚟咧， 系啊会啊， 觉得。系咪真系可以有呢啲嘅咧？咁样 系啊，嗱，唔系嗱，我哋好简单嘅啫，我哋唔讲咁复杂。 嗯， 佢净系救我哋翻工都得啦，系咪先？ 系 咪啊？我其他嗰啲咁咁敏感嘅，我哋唔讲。 翻工 系啊，我头先都谂到， 都过海喎，你谂下。 但系蜘蛛侠佢如果本身系要翻学先嘅噃， 哦， 佢系翻紧学嘅，跟住佢就会 back to school 咁样。 佢可以咩噶嘛？ 系啊，即系 可能可以帮手。 可能你 同埋佢都系记者朋友嚟噶嘛？佢影新闻照片噶嘛？ 唔系佢大个咗就系唔系咩啊？ 系。 啊！大个咗先系，细个我而家净系睇紧呢个少年传啊嘛 ，Peter Parker 嗰个位咧，佢、 啊、 都系要翻学噶嘛。 咁佢都有去做咩嘅？ 冇 嘅， 拍亲嘅，都系佢有做拍亲嘅影新闻照片嘅。 系啊，你咪都觉得，哎呀，如果有个Marvel 嘅人喺度出嚟，啊，帮你做任何嘢都好啦。 但系有边个 Marvel 可以救到？即系台庆就唔使用呢一个 改名先 咧，真系 发生咩事呢？ 顺应潮流系啦，交俾你啦吓。 52周年嘅台庆1119啊，其实大家成日都会觉得 咩台庆要讲清楚噶嘛。 喂，作为香港人啊，人哋开咗52年台啊，无线台庆，我觉得唔使讲，其实大家都会记得11月19号就系佢哋嘅 birthday 嚟噶啦。 冇坚系唔记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咪？ 我好一视同仁嘅，你哋嘅生日我唔记得，佢嘅生日我都唔记得。 我记得嘅， 系啊系啊。 系啦，我谂好多香港朋友都记得嘅，就系52年嘅历史。 同埋佢会喺期间咧，佢都会播广。 同埋有台慶劇 嘅， 係啦。咁但係今年佢就唔叫台慶劇咯。 琴日咧就係佢哋52周年嘅台慶啦。不過咧，今次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改咗個 show 名先。其實上個禮拜咧已經放咗啲風出嚟㗎啦，就話咧唔再叫做台慶啦，就變成咗叫做珍惜香港 發放娛樂 TVB 52年。 係 啦， 即係呢個名我真係覺得完全係反映出而家佢。在社會脈搏的觸動上面是一流的、 啊、 當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的 API 就不停是珍惜香港珍惜香港的時候，它緊貼我們這個口徑，絕對不會自己射歪了、 啊、 做得好， 因為它原本都是即過往這麼多年都是叫做龍鳳呈祥賀台慶的， 不是萬千星輝賀台慶、 啊啊啊、萬千 星輝賀台慶，你那個是說80年代的時候的名字， 你說的應該是肥姐踩雞蛋還有楊盼盼， 即可能呢他們會覺得、哎、即現在的社會氣氛即覺得啊！台慶好似都唔係好， 唔係太適合啦。 係啊， 其實我覺得改一個名咧，有冇乜所謂嘅係咪？不過咧，另外一個咧就又開創咗一個先河嘅咧，就係喺佢哋之前一日啊，即係18號嗰陣時咧，就做呢個總彩排嘅時候咧，就錄影曬成個總彩排，因為已經放咗啲風出嚟嘅啦，就係話咧。網上面咧就有一啲嘅疑似嘅事件，可能會騷擾佢哋，咁佢哋咧就封殺圍板，亦都冇邀請好多嘅記者朋友去做採訪， 或者嘉賓都冇啦，係啦，即係取消啦。 係啦，總之咧就喺18號嘅總彩排度拍曬佢先，咁、但係只係留翻少部分啊，可能要一啲嘅現場嘅家庭觀眾啊，譬如打電話玩遊戲啊之類嗰啲咧，就會喺19號咧就依然留翻住幾位嘅主持、就去做一啲嘅直播，其他嗰啲咧就用19號個總彩排個 version 錄。 影咧就喺19号度转播咁样嘅。 唔系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就唔系变咗直播啦，就变咗录播啦。不过佢就话呢啲叫做一个突破啦。 系 啦，其实就 都 正常嘅。 咁都系好突破嘅，因为过往咁多年佢都系做现场直播噶嘛。 系、 嗯、 啊，只不过 现场观众啦， 系啊， 有嘉宾啊，会有记者采访啊，即系总之都系即系大家齐哇哇咁样去一齐去即系。 唔系啦， 又 老实嘅，就真系其实唔好话因为你话 TVB 咧特别受到大家关注啊，就算你话佢唔系即系有呢啲舆论嘅压力咧，咁其实喺呢个时间有好多唔同嘅大型机构佢哋搞嘅活动咧、嗯，都改咗好多唔同嘅形式噶。我哋本台嘅音乐节目啊，其他台啊，演唱会有好多都改咗噶、 啊， 所以都合理。譬如我睇到咧，东华都可能要改名。 系、 啊， 我觉得特别系改名就紧要啲、 啊，因为咧欢乐满东华咧就又有啲消息传咗出嚟，就系话咧，因为好似嗰个社会气氛都唔欢乐咯。咁、 啊、 东华咧今年就话佢哋个主题咧就系话叫做善心同行有东华嘅，咁、会唔会用善心满东华咧就好过用欢乐满东华咧？ 啱嘅，我觉得都啱数。 不过呢个就研究紧嘅啫，就未决定嘅。咁、另外，琴日见到啦，譬如周杰伦演唱会都会延期啦，咁之前都有其他演唱会啦，大家就密锣紧鼓对谋住啊。咁嚟紧嘅 Eason 同埋阿华哥刘德华个演唱会又点咧？可能大家都会好关心。 嗱，如果咧横掂都系读埋嗰一版咧，今日我见到娱乐版读晒出嚟啊，佢话即将举行嘅演唱会暂时未 book 嗰个结果嘅， 即系未知嘅。 系啦，陈奕迅 Air Supply 仲有呢一个黄冠中、叶世荣37 Beyond 啦，但呢一个都已经几肯定咗，阿 Paul 系唔会参与噶咯。 哦，系咪？但系佢 合约嘅问题，佢已经宣布咗唔会做呢个演出。 咁然后就有刘德华 My Love 演唱会啦，呢啲就即将举行嘅未讲啦，大部分已经取消嘅咧，就头先讲好多咯。我最中意呢个叶振棠、李隆基、陈浩德《三生有幸》经典唱会，系啦。咁啊，张敬轩啊、王力宏啊、蔡一杰啊、陈绮贞啊、水树奈奈啊。金言松啊，有好多咧都话俾你听咧，都已经系会取消噶啦吓，咁啊唔紧要啦，我哋一齐艰苦面对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就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聲明說，近來香港暴力分子的打砸燒破壞活動不斷升級，甚至殘害普通市民，毫無行為底線、人性道德，這樣與美國國會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是密切相關。聲明說，美國參議院在極少數反華議員的鼓噪下，不但不譴責令人髮指的暴力犯罪，反而借人權、民主之名繼續為暴力分子撐腰打氣，充分暴露了美國國會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的極端虛偽、赤裸裸的雙重標準，以及反中亂港的險惡用心。聲明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任何外部勢力不得干涉。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说法案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耿爽表示，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维护法制、恢复秩序。美国国会有关法案全然无视客观事实，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香港暴力分子违法犯罪行径粉饰为追求人权和民主，为反中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强调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的把戏都不会得逞，希望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法案立法。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特区政府对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表示极度遗憾，认为两项法案既无必要亦都毫无理据，更加会损害香港和美国双方的关系和利益，重申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不移 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发言人话，由今年六月初至今，香港有超过700宗示威、游行同公众集会，当中好多都演变成暴力违法活动。警方一直保持克制，严格根据法律执法。发言人又话，特区政府会审时度势，按照基本法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同决定，推动政制发展。运输署表示，因应红磡海底隧道设施受破坏，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开通，今日起安排特别免费渡轮服务，来回红磡渡轮码头至湾仔公众码头，同埋来回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湾仔公众码头。渡轮服务的营运时间由上午7点到晚上7点，繁忙时间每30分钟一班。其中在红磡渡轮码头，朝早8点几已经出现人龙。有市民话，近日区内冇陆路交通，等候前往北角的船需要超过1个钟头，最长试过花3个钟头翻工，认为新服务非常方便。有市民表示，早前冇巴士服务，铁路服务亦都唔稳定，对市民带嚟不便，希望临时渡轮服务可以转为长期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8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22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8跌8毫，建设银行6.37跌5仙，友邦保险77.9跌1.6，港交所249.6跌2.2，中国平安91.8跌5.5毫，美团点评95.8跌2毫，瑞星科技57.6升1.1，石药集团21蚊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2，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9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42美元，卖出1,4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啱港铁收到最新嘅两宗消息咧，就系第一宗咧，就系较早前咧一列观塘线列车喺油塘站嘅1号月台被人擅自开启车尾嘅紧急门啊，咁令到服务受阻。而家列车咧就要慢速驶去调景岭站噶。咁另外一则咧就系一列将军澳线去北角方向嘅列车喺鲗鱼涌站咧，亦都系被人咧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噶。咁而家服务受阻，港铁人员咧系处理当中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都仲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咧，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咁轻铁嘅751线咧，都系由706线替代。咁761P、751、614啦，同埋614P 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嘅。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九龙区嘅封路，红磡嘅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漆咸道南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咁渡船街、佐敦道啦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另外啦，东隧而家去九龙方向仍然系挤塞噶，东行嘅龙尾咧排翻去北角码头啦， 咁后少少嗰段东廊咧，海丰园都系挤塞，咁而东隧去港岛方向咧都系挤塞，咁龙尾就短咗少少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对出，西隧去港岛方向仲系挤塞，龙尾分别喺海丽村啦，同埋美孚桥面，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啦，去三号干线同埋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而路面方面啦，西贡公路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一带挤塞。观塘道去东隧方向由于挤塞啦，咁影响埋龙翔道去观塘啊，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啦。咁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咧排到去美孚桥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考唔到大学啊！ 朋友，考唔到大学唔系世界末日。 电视节目《我系粉星二》，带你睇下大学以外嘅种种另类课程。修读嘅学生仲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喜与乐、得与失， 等大家知道除咗学术之外，仲有好多出路等住你去开创。 奋斗吧，粉星！ 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呢、這個拍檔呢幾日有自由時間咯，但係有自由時間，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啊，清閒咗？哎呀，平時翻到屋企咧又忙呢忙碌，但係而家又嗱落得清閒嘅時候，唔知道你會製造自己煩惱多啲啊，定係哦，不如我哋早啲瞓啦，今晚咁。但又唔係，我見佢琴日都趕頭改命，究竟呢幾日呀回復翻一個人嘅時候，有啲咩做過呢？我哋有請曾志豪。 哦，所谓一个人呢，只不过是我老婆仔呢，就同埋即係老婆同埋个仔，佢而家就呢就唔喺我身边啦，啊佢哋就出咗去呢避一避年咁样。咁但我都唔系一个人㗎喎，点解呢？因为我又接返阿爸阿妈呢就嚟咗屋企度，所以琴晚呢哇几难得啊，好耐都冇试过呢同阿爸阿妈食晚饭，仲要阿爸呢就烦到呕啊，即係就算佢听咗都要讲㗎啦，个电话系咁吹系咁吹，但你一刹那，你就好似返去以前读緊中学嗰个年代咁样呢，嗰、那个电话不停打嚟，喂你今晚返唔返嚟食饭啊，係所以我琴晚好乖咁样喺屋企同埋两老一齐食饭啊，係今晚我都会继续返屋企㗎啦。而家咧喺群组收到嘅信息咧越嚟越多啊，系同呢个咧身体健康有关嘅。哎呀，变老咗啦你！唔单止系因为变老咗啊，系因为咧而家好多嗰啲即系朋友咧有晒嗰啲家人仔乸之后咧，大家而家好担心咧，就系话哎呀惨啦，行到出去咧，即系如果吓你知啦，戒烟就话戒到烟啫，嗰啲烟戒唔到啊嘛，咁点算啊？有好多小朋友就好驚呢话去到咩地方呢就受影响嘅。其实我手头上有两个 list 嘅。一个呢我就唔敢读出嚟住啦，因为我又冇 fact check 到。其实佢係传呢就话呢究竟各区呢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玩呢咩地方要避一避开嘅。咁我费事散播恐慌啦，自己又冇证实。咁但係即係 得个知字，原来而家大家咧就开始传呢一种咁样嘅信息。嗱，另一个咧就真系可以分享噶，因为今日咧好多传媒都有再报道翻咧，就系嗰啲叫做嗱鸡食疗，点样可以食嗰啲咩苹果啊、菠萝啊、橙啊，点样可以咧令到你有助舒缓呢一个咧受到催泪烟啊，又或者其他有毒气体嘅影响之外咧，今日又有呢一个咧系一个义工组织嚟嘅，佢系专门咧就提供好多咧一啲即系中医里边嘅一啲嘅食疗。嗱，因为咧医药同源嘅，对于中医嚟讲咧，哇几权威！我呢句医药同源，好似讲到我李时珍后人咁样咧，冇错，我久病成医啊！佢就提供咗一啲咧日常你都会用到嘅一啲食材咧，佢都话可以咧就爱嚟咧帮你即系调理一下你嘅身体嘅。嗱，佢有头盔噶，佢话呢个食疗咧只系爱嚟预防。是预防出现严重症状，又或者是舒缓一些后遗症。他就说呢并不是万应灵丹妙药，不是看武侠小说，不是吃粒什么九转大还丹就起死回生的，没有这些事的。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好不舒服，好不舒服呢，其实最好都是找回注册中医。但是我们平时煲个汤水都会有的嘛，很简单的。我觉得呢他有些那些食疗大家都可以用到的。譬如佢话，如果你咁不幸啊，啱啱就接触到呢一啲催泪气体或者其他啲有害嘅气体嘅话咧，咁譬如你有啲症状咧，可能你眼会红啊、流眼水啊，即系呢个好正常嘅先兆嚟噶，甚至乎咧喉咙会痛。咁中医认为咧，催泪气体系属于火热毒邪嘅。咁所以咧就自然会令到你呼吸道咧会有啲问题啦。咁有啲咩汤水可以准备咧？嗱，详细就讲唔晒嘅，但系你可以大概知道咧有边啲关事嘅。佢就建议你可以饮下啲夏枯草啊、罗汉果啊、一啲即系菊花啊咁样胎菊啊。咁佢话咧就有呢个疏风清热、解毒润燥嘅功效。咁呢个都好常用啊，系咪？好啦，但系如果咧你话你唔系啱啱即系接触呢个催泪烟。你已經過咗一排啦，譬如咧，佢講到咧中期，可能係第四、第七日咧，都仲係覺得有啲唔舒服。咁係咩咧？譬如話，可能你乾咳，又或者咧嗰啲痰咧有啲唔舒服啊，甚至乎有鼻血。我有啊，我今朝呻嘅時候咧，真係發覺鼻有血啊咁樣。佢話你可以用啲咩咧？犀利啦，揾啲枇杷葉，又或者咧煲啲南北杏。嗰啲竹蔗啊、马蹄啊、鲜茅根啊、嗰啲桑叶啊、嗰啲咁样咧，嗱都係好常见嘅嘢嚟噶。佢话咧呢一啲又有咩用咧？清肺热、止润咳，可以生津解毒。嗱，咁呢啲佢话咧，连嗰啲咩口臭啊、便便有困难咧，都有帮助噶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去到咧第七日啦，你已经觉得喂，明明成个礼拜噶啦，系就好咗好多噶啦。不过咧，仲觉得个人有啲燥热啊咁样咧，佢话都有嘅，因为咧可能你 keep 住一个礼拜后咧，仲有啲喉干、鼻渴，甚至乎咧即系觉得仲系有啲声声唔舒服嘅话咧，可以有咩啊？无花果干啊，好容易啊！海底椰干啊，即系又有分嘅，有啲即系百合啊、南北杏啊、瘦肉啊，嗱呢啲我全部都有胆读出嚟咧，因为全部都唔系啲咩特别咩药嚟嘅，普通你嗰啲即系太太咧煲汤咧都会用得到嘅，仲有啲雪耳，佢话咧用呢个嚟煲汤嘅话咧。清肺养阴又有滋润嘅作用，佢话再唔系咧煲另一个汤水，听个名字你就知噶啦。粉葛呢度有几条啦吓，系街市嗰度粉葛淮山双豆汤，咩豆啊？眉豆加扁豆，佢话咧就可以即系爱嚟帮你健脾化湿噶啦。嗱，全部都系街市有售嘅食材，亦都可以好容易就煲到个汤水。喂，正所谓有病医病，冇病强身。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嘅，记得揾翻个。医生睇睇啦。风头火势，阿祖唔知头先咁多个症状或者咁多种汤水，喂，叫阿碧莲同埋永安煲过俾你都好，可唔可以将佢即系最尾嗰个你啊食材有好多噶啦吓，嗰、那个淮山双豆汤本身仲有埋嗰条系咪一条条噶嗰啲粉葛，系啊嗬，其实我唔系好知道粉葛系咩嘅。 一嚿嚿噶师兄， 即系莲藕系咪啊？ 照镜啦，师兄。 两样嘢嚟噶，粉葛、粉葛、莲藕、莲藕啦。如果佢系同一样嘢，做咩要有两个名咧？ 精彩，精彩，精彩！ 好气啊，真系。 由井王要早。 琴日咧，我哋都收到一位我哋嘅听众阿 Mocha， 特别咧就喺澳洲打电话俾我哋啊，同我哋倾下偈嘅时候咧，都讲到咧澳洲嗰边嘅山火咧已经持续咗几个星期啦，不过咧依然未可以完全解决到啊。但今日睇到咧，我觉得有一线嘅生机嘅。嗱，呢个生机咧，即系唔系话诶有办法可以咧救熄晒所有嘅火啦，但系起码。如果你会话澳洲一个好代表性嘅朋友啊，就系佢哋嘅树熊啊，原来今次咧喺山火里面咧，佢哋都受到几严重嘅影响。但系我哋节目一开始话，如果香港可以有一啲嘅 superhero 啊，你就算话漫画嗰啲啊，你走出嚟啊，救一救我哋，我哋会开心嘅话咧，喺澳洲呢一度咧，我会话真系有一个超级英雄咧就出现咗，但系佢主要咧就可以救到嘅咧就只系有树熊嘅，佢。是一隻狗仔嚟的。这隻狗怎样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隻狗仔有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熊仔。是啦，就是一隻啤啤熊的熊仔。所以大家千祈不要捞乱。它的名字叫熊仔，但其实是一隻狗仔来的。它有劲的地方，就是它是全球唯一一隻可以辨认到树熊气味的狗来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得它一隻狗就肩负住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啊，就喺澳洲里面咧，就穿梭唔同嘅火场啊，去救翻一啲嘅树熊出嚟嘅。嗱，首先可能你会担心，喂，佢都系一只狗嚟嘅啫，有冇一啲嘅保护衣物俾佢噶？佢系咪一个人自己做噶？并唔需要担心嘅。首先咧，工作人员咧系有俾到一啲咧保护鞋俾佢着嘅，因为都知啦，喺火场里面咧嗰个气温系非常之高嘅，所以你都要保护住佢。而同时间咧，永远都会有一啲嘅工作人员咧喺佢身边，佢就。行孖必嘅，并唔系狗只狗只自己去揾树熊嘅，佢就话咁样嘅。每一次咧，当呢一只嘅狗仔咧，佢就话闻到一有树熊嘅气味嘅时候咧，佢就会坐定定咧，就话俾佢身边嘅工作人员知，就话俾佢知，诶呢一度咧附近有树熊啊，你哋要出动啦咁样。哇！就听到呢一度咧，已经觉得哇呢只狗仔好犀利，但系佢仲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更加感人嘅就系、是。本身呢隻狗仔係俾人哋遺棄嘅一隻狗仔嚟嘅，佢唔犀利，甚至乎你可以話佢係有病嘅添啊！因為阿熊仔嘅呢一隻狗仔咧，佢點解可以咧同佢其他同種嘅狗仔都唔一樣？因為同種嘅狗仔咧都非常之好動。我頭先講到佢聞到有樹熊嘅味道嘅時候咧，係會坐定定噶嘛，係咪？因為其實呢一隻狗仔咧本身係有 OCD 啊，即係有呢個強迫症嘅。佢系唔中意同人哋玩嘅，净系中意坐响度，好定好静嘅。但系就系因为佢唔中意玩呢一个原因，就俾佢之前嘅主人咧就遗弃咗佢啊。不过真系啊，天无绝狗之路啊，就有一啲嘅动物组织咧就睇中咗佢呢一个咧咁冷静嘅性格啊，特别咧就喺收容所嗰度咧领养咗佢，再对佢加以咗一啲嘅训练，就令到佢成为全球唯一一只咧可以咧净系靠佢嘅嗅觉啊，就已经咧知道边度有树熊啊吓，所以嚟到今次嘅呢个大火里面咧，佢咧就成为咗一个小小嘅英雄啊，救咗唔少嘅树熊帮到手啊，呢一个故事咧。你可以真系当佢系童话故事去睇嘅，因为就系话一只本身被遗弃嘅狗仔，佢而家反而咧就成为去救其他动物嘅一个英雄人物嚟嘅。我谂如果真系一个童话故事啦，永远都个结尾咧就话呢个故事咧教训我哋系啲乜嘢咁样，我就觉得佢话都俾我哋知，真系唔好怕俾人哋睇小啊。而所有嘅人，你都唔好尝试去睇小人啊吓。就算佢被放弃过，咁又点啊？真系冇嘢需要惊噶，到而家佢反而成为咗咧喺澳洲一个小小嘅英雄啊！所以我会话，就算如果喺我哋现实生活里面，你系俾人哋睇小，你俾人哋放弃啊，只要你自己唔好放弃自己，你唔好睇小你自己嘅话咧，真系乜嘢都唔使惊噶。 系啊，乜嘢都唔使惊，最紧要知道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吓，港岛线北角站、将军澳线鲗鱼涌站、观塘线油塘站。被人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令到服务受阻嘅。再重复一次啦，港岛线北角站、将军澳线鲗鱼涌站、观塘线油塘站，被人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令服务受阻。要留意交通消息，记住留意住香港电台最新嘅交通情况。 完全唔记得咗啊！到完咗个交通之后唔记得咧，我要介绍我呢位嘅嘉宾出嚟嘅。头先一开始咧，我哋就系话咧，我哋有超级英雄就好啦。如果我而家噔噔噔噔噔，俾个愿望你，奖你一个超级英雄， 你想要哪个超级英雄和你一起上班？桂花田说。 我当然是想阿华陪我上班啦。 哦，佢想要嗰个超级英雄系华英雄啊， 刘德华或 刘德华英雄咯， 我送你一个刘江华好唔好啊？咁样都系阿华， 必要咁咧， 咪 嗰个人哋噶嘛？ 但系佢想晒命啊，要阿华送佢翻工啊， 咪好咯， 超级英雄啊， 华英雄啊嘛，好啊，真系 哇！ 嗱，有句说话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即系人人都有唔同嘅特质啦、性格啦，咁大家啱 key 夹到咪一齐相处咯。但系咧，真系唔系个个人咧可以即系作出一个友善嘅相处嘅。所以咧，衍生出嚟咧，希望大家就包容啦、有忍耐啦，同埋学习与人沟通嘅。啊，但有样嘢就叫公德心，唔系你已经咧就唔理三七有咩性格咧，都希望大家都会有。公德心其中咧，即系定义咧，又系话保护环境清洁啦，守秩序啦，以礼待人啦，互相合作啦，咁啊除咗呢个表面上 作出你行守规嘅行为之外咧，你自己个人嘅内心咧都要有为他人着想啦，同埋仲有体谅别人嘅，系啦，呢个谂法都要有嘅。咁啊，有公德心系美德嘅，希望人人都可以咧会记住，就不论行为上或者内心都要嘅。咁但系有时啲人真系会将公德心呢样嘢抛诸脑后，好似唔识咩叫公德心咁样。为即系有报道咧就讲啦，琴日系有个富人，佢又带住佢个仔，咁啊唔知点解咧，佢又有厕所唔去，佢又抱住佢个仔咧就走向花槽嗰度咧，花草树木嗰度咧个位置就 Vivi。哎呀，咁可能佢啊好急咧，急到唔搵唔到厕所咧。啊，唔系啊，个厕所喺佢隔篱噶咋？哎，唔系啊，可能咧，即系就唔知佢喺隔篱唔识字啊，剩咧咁样都唔系啊。佢嗰个位置直情喺佢一都冇一个身位嘅位置隔篱，嗰埲墙系唔使写住洗手间，系有好大个男仔啊、女仔啊、轮椅嘅符号系写住洗手间，系公仔图案嘅，唔识字都睇图案啦，系咪先？佢正正就有个厕所佢唔去，佢就去咗个花槽嗰度，跟住当然啦，有途人见到就话：喂，点解有厕所唔去啊？跟住佢竟然就换嚟一句啦：关你咩事啊？呢个地方又唔系你嘅咁啊，咁都得嘅喎，原来。自己明明都是不啱的，咁佢都仲要大声夹我咁去话翻人哋。当然啦，管理员喺度到场嘅时候话：，不如你下次你唔好喺度咯。啊，下次唔好喺度，咁下次佢去边度？行过一个身位，莫非系咁系咪应该教导佢？下次唔该你带翻你嘅小朋友去厕所。嗱，不论咧，即系其实男厕佢唔到咧，因为佢系一个富人啊嘛。咁有残疾人士厕所，其实如果冇人使用嘅话，如果有其他嗰啲嘅洗手间都系可能系叫做清洁中嘅，你入唔到去，咁你咪去借用一个咯。点你都有个方法应该可以去到啩，都唔系喺正正喺个厕所隔篱嘅位置，你去淋花草树木咯。咁样我会觉得你侮辱咗个公共洗手间。希望大家真系带翻个公德心喺个心里边，就唔好自私自利啦吓。 And I knew that if I had my chance, I could make those people dance, and maybe they'd be happy for a while. Madonna American Pie， 我哋今日咧，我们的都系同啲歌有关嘅。 系啊，打气歌啊！我哋我们的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啦啊谂下呢一段日子啊，或者之前啦、过往啦吓，咁、喺香港时候咧，边一首嘅打气歌咧系最入你心嘅咧？ 系啊，其实有好多噶，即系譬如嗰阵时唔同嘅筹款活动啊，有啲群星合唱嘅，有一群嘅唔同嘅打气歌啦。另外都有一啲咧，就 是、 可能系歌手合唱又有，独唱都有，乜嘢都得。快啲留个言啊！一阵间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就尽量同你哋播多啲。打气歌啊！ 法案的后续程序，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会自食其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凤凰。在上午10点，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0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27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3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跌八毫，建设银行6.37跌五仙，友邦保险78.05跌一个半，港交所249.4跌2.4，盈富基金27.05跌两毫，瑞星科技58.4升1.9，中国平安91.7跌6.5，美团点评95.8跌两毫，工商银行5.77跌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1，瑞士法郎7.904，澳元5.338，加元5.897，新西兰元5.026，欧元8.6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9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73美元，卖出1,47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港岛线嘅北角站啦，同埋观塘线油塘站俾人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咁啊令到服务受阻嘅。而将军澳线嘅鲗鱼涌站咧，而家咧陆续回复正常。将军澳线鲗鱼涌站咧服务就陆续回复正常。咁其他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西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同埋东铁线嘅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仍然系服务暂停。另外，红磡站和大学站仍然关闭。港铁方面，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条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761P、751、614、614P 线是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 ,751 线北京翠湖和友爱站。另外，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有一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有关免费接驳巴士，现在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天水围站至到元朗站至到锦上路是接载乘客的。咁啦，另外九龙区封路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漆咸道南、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免费渡轮服务方面，路线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由而家开始至到夜晚七点。其他路面情况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咧，而家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九龙货仓。东隧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嘅。咁啊，东隧反方向啦，去港岛方向咧，而家就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西隧去港岛方向咧系仍然挤塞啊，而家龙尾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咁影响到咧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尖山隧道。就是西隧去港岛方向严重挤塞，龙尾海丽村而家影响埋咧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都系塞嘅，龙尾去到尖山隧道。西贡公路同埋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大学道回旋处一带交通挤塞。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启祥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的想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找我 Lester Penny 帮手啦！点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起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做咩啊？俾个吓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show快活人啦，补一补天气先啦。 22度气温，相对湿度63%。听嘅节目风show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早晨，早晨，早晨。但系，大家有冇瞓午睡嘅习惯？ 冇。想啊，琴日有啊，琴日俾我瞓到个午睡。 恭喜啊！系咪觉得好爽噶？ 系啊，瞓咗一个零钟啦。 个零钟， 系啊 系啊。咁会唔会觉得即系精神咗好多啊？差足电咁样。 少少啦，都系唔够啊。跟住夜晚咧又即系中眼瞓啊，不过都算好噶啦。 我哋 好奢侈啊呢件事。 好奢侈。 好奢侈。 啊，我问下风骚睡宝先。 系午睡宝宝。 系啦，午睡宝宝，你有冇午睡？ 我成日都话啦，啊，我冇嘅。不过咧，即系由于近排真系自从放完假翻嚟咧，我几乎真系比过往咧系迟到。好多个小时瞓觉， okay. 我平时12点零钟最迟都已经瞓觉啦，但系而家系2点几先瞓咁样，所以每一日咧， 你 系 一个正常嘅香港人啦，变咗 系啦，咁跟住就去到晏昼真系顶唔顺嘅，我会咧，我成日都讲啊，小休胜大睡，系啦，即系眯埋眼，瞌一瞌一都一件事嘅，我真系咧每一早做，尤其是上两个礼拜咁样咧，喺屋企真系咧做做下嘢，哇，真系顶唔顺啊，眼瞓睡魔急 call 咧，咁啊伏喺度瞓啦，瞓到咧只脚自己觉得手手脚脚麻痹啊， 脚痹啦，开始瞓到， 因为我伏喺度啫嘛，因为我未屋企未冲凉啊嘛， 即系翻学嗰阵时读紧书嗰阵时成趴喺张台度瞓觉，几时醒咪脚痹嗰阵时醒个， 哎呀会啊会啊，仲要成个印咧，有条坑纹喺你个块面度出现咗。 我就知道，所以咧我就会攞张纸巾咧嚟薄白啊，即系纸垫啊手嗰度咧，因为咧我望住个钟啊，啱唔啱几点瞓先？哦，5点钟开始瞓，跟住瞓到自己脚痹，每一次都系大概20分钟到咧。我就醒噶啦，咁因为脚痹啦嘛，咁跟住咧就流可以瞓到流晒口水嘅你啦嘛。 哦，咁但系你觉得瞓完咗，你觉得嗰个午睡系咪重要嘅先？ 差到睡，差到睡，我话差到电嘅， 差到电， 肯定系差到电嘅，真系咧即刻醒晒，哦 ，OK 咁、样咯。 我记得我自己都系咁样嘅， 其实妈妈 尤其是譬如我即系朝早、晏昼、夜晚都要工作嘅话咧，去到每一日咧，而家近乎。5点零6点咧， 就嚟啦，系咪啊？睡魔急 call 啊！系啦，有少少嚟了，即系觉得好似咧个感觉咧就系，我支撑唔到咯，个精神冇咁集中啊！ 我会不停咁打喊路咯，打到一个点咧，我真系咧写字都写唔到啦咁样。 觉得咧，即系如果咧简单地喺嗰个可能系 dinner break 嘅时间咧，你瞌15分钟或者闭目养神一会儿咧，个感觉咧真系好似觉得咧个精神可以快差到啊咁样。 问题系你真系咪喺嗰段时间系可以？去到一个熟睡，即系去到。 人人就唔同嘅，我记得刘德华有讲过嘅，佢就话咧呢啲即系成日都会话，哇，你拍咁多戏啊，个原因系话快差。 快測係好緊要嘅，恰一恰十五分鐘咁樣係好事嚟嘅， 係啊， 不過 我真係 OK 啊，分到流水次次都。 不過係咩咧？美國嘅聯邦政府咧就發出咗一個禁止喺聯邦政府大樓裡面做一樣嘢，就係、 是、唔、啊、准喺度快測啊！ 冇錯， 唔准釣魚， 唔係釣魚就控制你唔到啊，即係你都控制唔到你自己釣唔釣魚啦，係咪？你按緊 panel 你要釣咁都要釣㗎啦，控制唔到 咁你都 係 即係進入咗個狀態㗎嘛？咁如果唔係佢點樣？ 嗱，佢就講到明，唔係唔俾大家釣魚。即系唔俾大家呢啲小碎片黑，总之你就喺佢哋联邦政府大楼里面工作嘅公务员咧，就唔可以瞓晏觉。嗱、呢一个咧喺佢哋当地咧引嚟咗一个好大好大嘅讨论。 唔俾你瞓晏觉， 净系话究竟其实喺工作嘅 office 里面系唔系？譬如当我 lunch time 又好啦， 系 咪、 啊？ 或者我嗱，我冇话我准时放工嘅，我呢度我攞咗十五分钟休息一阵间、可能我做够半个钟走嘅，系咪？系咪咁样都唔俾先？而家美國嘅聯邦政府大樓咧，就唔俾呢件事所有公務員去發生啦。 但係即係總之任何時候，頭先你所講嘅都唔俾。總之我得嘅，如果 OK， 有冇另一座大樓我行出去我就 即係瞓街咯，咁咪得咯，係咪？我見到有陣時咧，其實我哋 lunch time 咧，我哋 office 嘅同事咧， 就算係 佢哋 lunch， 佢哋都 係 趴喺度或者昂去後面啊，即係張凳舒舒服服咁樣咧，黑翻十五分鐘當閉目養神，叉叉點都可以嘅。 喂，咁我哋有食飯時間噶嘛？咁食飯時間你理得我做啲咩啫？ 佢有少少嘅，佢有少少嘅原因去解説喎，點解唔俾嘅？佢話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啦，真係可以話失禮，話瞓晏覺咧係小朋友先至做嘅事。如果你喺呢個工作期間咁樣恰一恰嘅話咧，點樣都洗唔甩啦！你偷懶嗰個嫌疑啊，而且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浪費咗時間，變相增加咗其他同事嘅負擔。嗱，唔知大家覺得係唔係？ 我覺得佢啲論點一唔係可以全部去講曬咧，佢十五分鐘。我唔係瞓一個真係個零鐘頭嗰啲覺喎。 唔係最緊要係咧，佢係喺辦公時間，定係喺佢自己嘅用膳時間，定係佢哋係冇自己個人時間。 所以、 如果你廿四小時都 on duty 嘅，咁嗰種就梗係冇得俾你恰啦。 好嗱，但係有冇得恰之前咧，都要聽咗呢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先啦嚇。將軍澳線、觀塘線嘅服務目前係陸續回復正常啊！大家留意住將軍澳線同埋觀塘線嘅服務咧，目前係可以陸續回復正常嘅。 我覺得佢唔合理。嚟咯，同埋有咩證明啫？喂，日本就做咗幾多個調查報告去訪問佢哋嗰啲叫打工仔，公司自然安排一個大嘅，自然有啲公司建議公司，政府好似話有啲資助俾啲公司，係俾一個房啲員工去黑㗎。 係啦，其實你呢啲咧，我全部都揾到一啲嘅資料啦，譬如咧，贊成可以午睡嘅人咧，佢就話咧，真係有報告指出過㗎。如果你每個星期瞓一次至到兩次嘅晏覺嘅話咧，患有心臟病同埋中風嘅機會會減少48%。 哇！哇！ 即 係 你講呢個 好 有用喎。嗱，亦都有專家認為咧，如果你喺工作嘅中間咧恰一恰嘅話咧，唔單止有效去舒緩疲勞，仲可以提升你嘅工作表現，尤其係乜嘢咧？改善到一啲你哋注意力不足嘅呢一方面咧。是可以帮得到手的。 哦，但是很矛盾的，通常我们读书的时候睡觉就是因为集中不到注意力。但是现在他说睡得多这个注意力又可以有改善。 那你就是因为你不够睡因为累嘛。那你睡醒就不可以有个注意力。 不过也都有另外一个例子就说去年呢，即美国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个联邦的大楼他们的公务员都有这样的新的规例。因为也都曾经有例子就说在加州有一个交通部的人员呢被人发现每一天佢都會午睡嘅，但係嗰五睡每一日就會一瞓就瞓三個鐘嘅， 咁就冇計啦。 呢啲就另外嘅例子啦。佢就話咧，如果你咁樣計一計條數嘅話咧，佢四年嚟咧就為當局咧損失咗大約$40,000嘅生產力咁樣嘅，亦都有試過咧有一啲嘅，譬如有一個雪糕甜品店，就試過咧特設咗一個午睡區俾佢哋嘅員工嘅喎，就話咧其實你哋只需要提早預約咧，你就可以入去呢個午睡區度瞓20分鐘。嗱，有公司咁樣做，即係鼓勵大家係咁做。 有嗰啲咩 Google 嗰啲咧，嗰陣時成日俾人影住噶啦。佢直情有一個嗰啲大型圓波波嗰、那個嗰種燈咧，好科幻噶嘛。其實匿入去就可以俾你恰㗎。 不過嗱，有人歡喜又有人未必中意嘅喎。我講緊嘅呢嗰間嘅雪糕甜品店啦。有好多嘅同事係唔夠膽入去啦，可能佢哋嗰個氣氛咧冇你頭先講 Google 啊嗰啲咧， 即係話大安旨意俾你嘅，雖然話有啫，但係睇可能佢會覺得啲老細咪測試緊邊個夠膽入去啦。 玩到咁準， 可能。 能有人会有咁样嘅担心，佢话咧，即系只不过你系需要系有个小嘅登记，即系写咗你，我系边个，我而家就入咗嚟呢间房咁样，可以瞓二十分钟。嗱，老细批准嘅，但佢话咧，佢哋好多人咧都唔够胆写真名， 啊系啊， 即系写假名啊，佢哋有啲人写咗陀螺鸭啊，或者写咗啲代号嗰啲咧， 咪写隔篱同事个名咯， 系啦，可以再入嚟瞓一瞓咁样咯。 你有得记录嘅时候咧，又系有啲论尽嘅，跟住话又系你话一至五你都可以用尽呢二十分钟嘅时间，我呢个同事， 跟住最尾可能交俾人事部做薪酬趋势嘅嗬。 可能亦都有人会有咁样嘅担心咯。 我觉得如果佢唔写唔留名嘅，即系话我哋 book 咗，我嘅 end 唔好理佢乜嘢，总之我有 book 呢段时间，咁你唔好理佢咩，咁可能啲同事会瞓得安心啲。你知唔知啊？我哋嘅 唔系，其实公司佢如果喺个 office 队里面俾到一间房俾大家做午睡区嘅话咧，理应已经唔系要抽后算账嗰啲嚟噶啦。不过可能。即系自己都会有担心， 但系点解佢哋即系系咯，佢会觉得佢瞓觉原来会俾人追究嘅，系咪佢哋邀请佢瞓觉嘅时候啲语气好衰，你咪瞓咯。 唔知噶， 人哋做嗱，可能佢咁样咧。哦，阿桂花田又瞓觉咯。喂，阿祖啊，佢瞓觉啦，你做埋佢嗰份啦，辛苦啲。我哋俾啲空间呢个同事瞓觉，佢份稿你帮佢打埋，佢约嘅嘉宾我哋帮佢，你瞓啦。可能系咁样讲啦。 其实我想讲咧，任何一个 office 里面咧，实有呢啲人嘅，嗰啲即系小人咧喺个茶水间度讲是非嗰啲咧，又瞓啦佢，今日又瞓啦嗱。可能佢冇特别意思噶，但系听下听下咧，就会搞到好似佢个人嘅形象冇咁专业懒散咗咁样， 唔得完善啦呢个服务。喺日本我哋都分享过，你记唔记得话喺个厕所其中个最尾嗰格咧，系专系俾嗰啲任何一啲人士，因为可能佢中间有落场嘅时间，佢哋唔会翻到屋企，公司可能又冇嗰啲叫做地方俾佢休息咧嘅时候咧，佢就话喺日本有啲商场里面嘅厕所最尾嗰格咧系俾员工休息嘅，即系俾佢哋清洁工友啊，定系俾其他嗰啲 清洁工友。 我哋而家同你玩个游戏啦，即系既然佢都有呢个规矩啦，究竟点样嘅午睡先至系最好嘅咧？嗱，先第一格，点 样嘅午睡啊？ 系啦，第一格，你觉得瞓几耐嘅午睡系对身体最好嘅？分别有三样：十至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六十分钟，边样最好？ 十至二十啊？ 我唔会拣十至二十，唔够厚啊！我你拣咩？我觉得四十五是最好的。 冇啊，三种 啊，三十同六十 啦。总之一个就十至二十啦，一个就半个钟，一个就六十。 我衰嘅，我瞓得太长，晏觉嘅话咧，我夜晚会瞓唔到嘅。咁所以咧，一个钟以上系唔得嘅。我三十分钟我 拣。咁点解天你唔拣六十分钟咧？有大食大。 唔系六十分钟咧，实际如果讲紧午睡啊吓，系都唔建议瞓得太耐。 点解啊？ 因为真系你一来其实你真系。工作紧噶嘛？你点会有咁？ 唔好理工作啦， 理工作啦， 唔好理工作。 工作咧， 而家系讲紧话，唔系佢俾你啊，当系话原来你就系有呢个充裕嘅午睡时间，你填表就得噶啦。 我瞓半个钟， 半 个 钟，半 个钟，觉得合理嘅。 我觉得十至二十分钟 OK。 OK， 好，你哋两个人都系成功避开咗个陷阱嘅。 咩啊？ 原来如果咧午休时间到咗六十分钟咧，表面睇好似好着数啦，但原来佢话咧，根据美国嘅睡眠学会佢哋嘅医生嘅调查显示咧。瞓到六十分钟咧，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咧叫做睡眠倦怠啊，即系话系你瞓到好冧，准备进入一个咧深度睡眠嘅时候，你嗌醒咗佢。 系啊，所以 结果咧， 魂魄唔齐啦，起身就 系啊。佢话佢个头脑咧反而会有一种昏昏沉沉嘅感觉咧，佢话会令到你成身嘅灵敏度降低咧，而且呢种唔舒服咧仲会延续三十分钟。 系啊，咁你谂下，即系 我认同啊，我会噶，即系如果我瞓得冧咗一个钟头，即系你起码瞓咗一个钟，我醒之后咧，我会晕晕沌沌几个字嘅， 系啊， 因为我未醒啊个人。 佢话你进入咗呢个深层睡眠，但系无端端又要醒， 即系唔够喉啊，唔够喉啊，即系你话啦，食一啖好 K， 揽一揽都 OK， 哇！点知跟住又 继续点样形 容？跟住又食一啖，又再揽一揽，再揽一揽，又再食一啖，跟住就话我哋分开翻屋企啦。哇！你就真系啰啰挛啊！你话喂唔系嘛？喂咁样嘅我系咁噶啦， 当初又还形容佢系咪？ 唔系或者咁样，或者咁样打牌打四圈好地地。打十六圈都仲顶得到，哇！突然间你俾人上诉咗铺之后，你谂住再打落去就走咗。 你呢个例子好差，你呢个唔系，你嗰啲咩四圈定十六圈嗰啲个数错咗。 打时间嗰啲最好啊。 系啦系啦，所以佢就话咧，千祈唔好咁样。佢话咧，十至三十分钟呢个咧系最好嘅。好啦，咁跟住点样瞓？ 啊好， 究竟系最好嘅瞓法咧？系 OK 嗱，俾你拣啦。 坐喺张凳度挨住少少嚟瞓啦。 O K， 呢个系陈德信用嘅方法。 趴喺张台度瞓啦，定系咧直情系瞓喺张台上面瞓系最好嘅。 哇，张台 边有瞓啫？系啦，冇可能瞓喺张台度瞓。 我觉得挨后瞓系最好嘅，不过我自己平时系选择趴向前瞓嘅。 趴向前瞓， 我都选择系趴向前瞓， 都系趴向前嘅、 啊。你话咁样系咪好？ 最好讲紧边样最好啊？你觉得？ 哦、啊，系啦。 嗱，再讲多次啦，一个就挨住张凳嘅，系啦，少少地坐住咁瞓；一个咧就系、是、趴喺张台度瞓，甚至乎我有啲夸张到咧喺张台上面垫住嚟瞓咁样嘅。 嗱、啊，呢个我哋唔会拣，我觉得。我会拣咁、你搵趴我就瞓，我就咁坐喺度啊。 我又冇有冇奖嘅，其实你拣同一个答案都得嘅。冇错啦，正确答案咧就系、是。原来坐喺度挨住少少瞓系最好嘅。佢话因为当你趴喺度瞓嘅时候咧，你表面以为哇系咪好正咯？你成个身都挨得到咧。原来佢话咧，佢话挨住只眼啊。佢话原来你都有呢个感觉嘅。你一瞓伏住嚟瞓咧，所谓伏案而睡，一擘大眼嘅时候，哇蒙晒嗰只眼，哇睇所有嘢都几朦胧啊咁样。佢话咧，同埋咧，如果你弯住嚟瞓咧。咁通常你都系食饱先瞓噶嘛， 系 又压住个胃，又会影响消化。 其实挛住咁样系唔系几好嘅？ 冇错，系啦，甚至乎佢话咧，你个头咧又会枕住个手啊，手啊枕住个头啊，总之全部都唔好嘅。 所以咪会令到啲身体痹咯，会 系啦， 扎住晒啊嘛。 所以佢话最好咧，都系喺呢一个即系挨住坐喺度咧。佢话呢一个即系状态咧系最舒服的。 陈德信有睇到噶，可能呢一个研究 报告啊， 系啊， 最好咧就因为你挨住喺度嘅时候咧，你个条腰咧，你最好又要垫住咯。即系嗰、那个凳嗰度啊， 即系唔好有一个空位喺度、 啊。当然啦，当然啦， 因为你唔系完全垫住咗个凳平噶嘛，咁 样系啊，所以我哋要留意啦。就算真系得俾你瞓嘅话咧，唔好瞓得太耐啊。 但你选择钓鱼啊，曾志豪，你又唔系我，又唔系仆咁样。 呢种咪就系最高级嘅 最高境界啊！ 境界。 曾也梦过没然后，忙碌一对手。在某夜里突然消瘦，时间它与那里悄悄偷走，昂贵的心愿逐渐被铁锁，何日发觉梦透，世上从没到觉受，唯望我是我，谁人的错，世界当长城与我，唯我一动过那心魔，世界只敬仰最优秀的一个，难道一生 Jam 邓紫棋岁皇后啊，一间可以同我哋一齐参与我们的啊，因为会有多打气歌，网上亦都有个歌单噶啦。今次我会讲噶啦，我哋系会将票数最高嘅自己唱出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内仍然有人留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至今有800多人自首，当中300人未成年，希望能够尽快和平解决事件，呼吁仍然在理大内的人向警方自首。被问到是不是所有离开理大的人都会被控告暴动罪，李家超话会以暴动罪拘捕所有人，但之后会调查，如果任何集结有人涉及破坏社会安宁，就属于暴动，希望外界清楚知道。他说警方会调查什么人真正参与暴动而予以检控，强调会细心研究证据。李家超强调，如果理大内的人希望获得医护上的帮助，警方会提供协助。他又说警方今日会控制理大附近的街道，配合其他部门清理路障，尽快恢复交通，亦都会争取尽快开通洪隧。理工大学附近仍然有大量防暴警员驻守，其中科学馆径连接红磡站的天桥封锁，有市民要前往封锁线内的地方翻工，被警员截查，需要出示身份证和公司卡片，搜查随身的袋才可以放行。港铁部分列车今朝早被人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观塘线列车在油塘站一号月台、港铁线北角站一列往坚尼地城方向的列车，以及将军澳线一列往北角方向的列车，在鲗鱼涌站被人擅自开启车尾紧急门，服务受阻。其中将军澳线的事件已经处理好，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他说美国参议院公然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力犯罪分子张目，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一些政客的霸道本性和压制中国发展的丑恶用心。杨光奉劝美国少数政客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做那些损人不利己的愚蠢之举。中联办发表声明说，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定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警告美方必须立即停止危险的玩火游戏，终止推动有关法案的后续程序，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定将会自食其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9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30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6.4跌2仙，友邦保险78.2跌1.3，港交所249.6跌2.2，瑞星科技58.05升1.55，盈富基金27.05跌2毫，中国平安91.65跌7毫，美团点评95.95跌5仙，工商银行5.77跌3仙，石药集团21.00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2，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2。 英镑对美元 1.291， 欧元对美元 1.1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27 点，跌165点。港金现价报 13,760 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74.1 美元，卖出 1,474.3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都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而家将军澳线、观塘线同埋港岛线啊，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咁但系荃湾线咧服务仍然系受阻噶。咁另外西铁线啦，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都仲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啦，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而家咧，九龙区嘅封路包括系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差咸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差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咁另外渡船街啦、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而家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挤塞车龙好长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星辉豪庭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啦，而家荃湾线啊都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荃湾线服务都开始陆续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车龙就短一啲噶，东隧去香港啦，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西隧去香港，龙尾就喺南昌站。咁而路面方面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牛头角嘅定富街对出。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振华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咁另外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弥敦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想得出，讲得到， 点样将你嘅谂法变成电台节目？ 好简单啫，搵我 Lester、 Henny 帮手啦。点样申请 Airtime 同基金？ 同你介绍翻。 填表有困难？ 30分钟帮你完成。 有需要可以预约专人上门讲解。 打嚟23312334， 申请网页 cibs.rthk.hk。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嘅我们的一早预告咗啦，就係有呢我们的打气歌。 喺二十分钟廿几分钟呢应该有好多好歌嘅听。 我承诺搵唔到都唱㗎啦。 你真係唔使做呢個承諾㗎喎。係 我哋咁話。好多嘢食 咗。阿宇走咗添，我仲問阿宇你真係 走咗匿埋咗。 佢離開直播室而聽唔到豪仔嘅歌。 有同事話咦你唱歌啊咁喺個節目嗰度。佢都放得匪夷所思。 佢覺得好驚訝佢。 跟住我話係啊，其實都好 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 打氣歌好多嘅，其實我哋有幾個類別嘅。我哋首先不如講下嗰啲群星大合唱先。 Okay, 不過咧，係咪即係好多時候有啲打氣歌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好不幸嘅事情發生 嘅大型事件咯、 啊，都可以咁講嘅。其實如果你會話即係一啲嘅打氣歌，我哋唔講香港嗰啲住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邊一首咧， 大陸咁樣世界各地， 外國世界各地開始先嘅，譬如一講起 We Are The World 呢一首咧，可能大家都會即刻諗起啦。即係 We Are The World 咧，你會即刻諗起就係幾時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有好多一眾嘅外國嘅歌手啊，都係為咗好似阿田咁樣講嘅，有個目標嘅，就希望可以宣揚一樣嘢，譬如 We Are The World 就話大家即係都係同一。我哋都系世界嘅一份子啫，系咪咁样？就一齐唱一首歌，咁就令到帮大家打打气嘅。但如果即系 We Are The World 呢一个开始咗之后咧，台湾会有啦，譬如我哋会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譬如明天会更好，会更好啦，系咪？ 嗰阵时其实为咗即系非洲啲饥荒儿童就筹款嘅 We Are The World。 到慢慢咧呢个风气咧就嚟到啊亚洲嘅地区啊，其实都出现过好几首嘅，其中一首咧可能大家都会好记得咧，就1989年啦，为北京。嘅學運啊，就有一首就係為自由，呢、一首我諗大家都好記得啦。到去到1991年咧，華東水災啊嘛，係咪？亦都會有另外一首咧，就大家都可能會即啊好深記憶嘅就係滔滔千里心啊，係咪？即係呢一啲講 滔滔千里染天地。 但你而家播咗邊一首啊？我想問一下。 滔滔喎、啊，滔滔兩小時喎、啊。咦？ 滔滔兩小時， 呢、這個滔滔兩小時搞錯咗啦。 係啦，我哋揾翻佢出嚟。係啦，因為呢一首咧，可以話咧就係一首正式華語震災嘅籌款慈善歌曲，就係呢個滔滔千里心。嗰陣時咧，佢哋咧唔單止啊為咗有呢首嘅歌曲之餘啦，佢哋咧仲拍咗一套電影嘅，就呢個《豪門夜宴》。係 記得記得記得。 用7日嘅時間啊，用曬咧就係全香港所有啊你數得出嘅明星啊演員啦，大家咧就為一件。咁而呢一啲嘅赈灾嘅歌曲咧，佢哋都会系一班人一齐唱，你会即刻谂起嗰个画面，可能就系嗰啲嘅歌手喺个录音室里面，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 即到我哋而家都仲会用噶嘛，唉，觉得咧入到去呢、這个直播錄音室裏面咧，就用隻手撳住個 headphone， 咁樣先至咧代表你唱歌投入嘅咁樣， 係係 係啦，滔滔千里心就另外一首啦，咁都係一個幾大嘅例子嚟，我哋不如聽少少啊。 蛮横紧贴你鼻，假不在他生不可再生，留低只有 因为其实本身呢首歌咧就好多朋友唱嘅，即系大家即系演艺界啊，好齐心合力咧，就有一首嘅打气歌，就系为嗰阵时嘅水灾去筹款啦。 系 而另外一首咧，都系同都系嗰个年代，即系去到1989年啦、1990年、1991年啦。1990年咧系有另外一首嘅，同我哋香港电台都有关嘅、我琴日咧特登去翻个 YouTube 嘅 video。 你而家想要边个版本先？佢有巨星版同埋我哋港台版嘅。 你哋拣咯，我冇所谓。 嗱、啊，我哋系咪播咗咯？ 其实都播过嘅。系，我哋都有播过嘅。 嗰日我哋播咗啊！ 有啊有啊有，系 我 哋都有播到嘅。 迎春每分光， 系啊， 因为嗰日我冇翻工啊嘛，系咪？咁我就唔知你哋嗰日播咗。 咁而家就再听下咯，继续 back 住，因为呢个都系打气歌。系啊。 点解你哋记唔记得点解会喺1990年咧会有呢一首嘅《迎春每分光》啊？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 其实就话嗰阵时咧，香港人咧可能就呢个八九民运之后啦，就咧就对香港个信心啊严重不足啊，好多人咧就有个移民潮。喺度 啊， 变咗咧就有香港电台啦，同埋几个唔同嘅机构啦，就举办咗叫做香港心连心嘅晚会啊。跟住呢个计划里面咧，就揾咗其中一首歌啊，就揾咗几位大嘅歌手唱。譬如我哋而家听紧嘅有许冠杰啦，有谭咏麟，有梅艳芳，有叶倩文，有林子祥，有徐小凤，仲有罗文啊，七位巨星啊，就一齐唱咗呢首《迎春每分光》嘅。 可唔可以唔好唱啊？人哋唱得咁好听， 对面啊，你 系啊，我哋明明叫打气歌啊， 唔系我哋十五分钟嗰个午睡时间唔可以太深沉落去噶嘛，系啊系啊， 系啊，我其中一个小嘅习惯啊，当嗰阵时因为即系几岁仔啫嘛，我觉得。每一次有呢啲嘅歌手，哇，成日会觉得咧，哇，跨公司合唱啊，好犀利，好厉害。我好中意睇下咧，边个唱先，边个唱第二， 同埋边个唱几多句歌，那個比例有几多咁样，系噶会噶。 好无知 啊！小学鸡真系小学鸡，因为读紧小学嗰阵时真系。 哇哇，劲啊劲啊！佢排住佢第即系跟住佢队，即系呢个都好似叫做跟翻佢嗰个叫做训练。 咁所以如果你话呢一个系为咗即系回应八九民运之后嘅移民潮嘅话咧，咁佢喺一年之前嘅咪就系头先呢只歌都未有机会播，真系。 为自由啊！ 系啊，都可以听下，即系又激昂。嘅位置又去到后来，即系惊大家人心涣散咗啦，所以都想大家凝聚翻嚟吓。咁嗰阵时为自由，直情有埋嗰、那个即系 跑 马地啦。 我有去 民主歌声献中华，哇！嗰阵时你要三岁咗，应该 我有几岁咯，真系。咁嗰阵时咧就系喺民主歌声献中华，好多嘅歌手朋友就喺呢个跑马地嘅马场嗰度咧，就举办咗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咁样好多演艺界嘅朋友咧，就唔止出席咗，仲一齐唱咗呢一首《为自由》添。 晚都已經係講緊三十年前嘅事咯，真係。 係啊，其實咧，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話即係群星大合唱，仲有好多歌曲嘅，我哋都播唔曬咁多啦。譬如明天會更好啦，我諗呢一首咧，即係未必係即係大家一定會記得嘅，就係、是、呢個咧，就係、是、羅大佑啊，佢就作嘅呢一首歌啦，揾咗好多咧台灣嘅群星去合唱。 好犀利啊！呢、這個八五年嘅時候，八十年代啦，張藝嘉嗰啲咧，其實佢一首公益歌曲嚟嘅，哇！後來真係全。好似你發覺係所有華人地區都即係 都會唱到呢首歌， 都有認識呢一隻歌，亦都我哋點唱榜裏邊，即係話歷久常新啊！ 因為歌即係個名都已經希即係有個希望喺度啊，明天會更好啊！ 同埋其實咧，佢亦都係叫呼應翻咧 We Are the World 噶，因為大家都係八五年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就係非洲嘅埃塞俄比亞咧發生好嚴重嘅饑荒啦，有陣時啲回憶係咁樣嚟嘅，我哋一路覺得埃塞俄比亞都係好貧困。其實咧，就可能嚟自我哋童年嘅時候咧，佢曾經就發生過呢一宗咧，真係好大嘅人道危機咧，八五年。咁所以咧，就先有咧，即係有呢、這、一個即係 We Are the World， 咁就好似係一種咧叫做 USA for Africa 嘅呢一個組合。咁後來咧，順延去到全球咧，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趨勢咯。咁佢話明天會更好咧，都係仿效呢個 We Are the World 咧。就話啊，不如大家做一個群星呼應咁樣，就有呢種嘅行動出嚟咁樣，真係。 但如果我哋要計一啲嘅打氣歌咧，除咗群星合唱之餘咧，喺唔同嘅年代咧，有唔同嘅歌手咧，都可以話係適應住就係嗰陣時究竟個社會發生嘅咩事，有一啲嘅歌曲。是是是譬如我即刻會諗起嘅羅文嘅《獅子山下》 哦，都係。 其實嗰個咧又係見證住一個年代嗰、那個時候，大家咧就係、是、嗰種獅子山下嘅精神啊。由以前其實講到而家，我哋都好希望可以保留住呢一個嘅感。感觉噶，咁啊代表咗一样嘢啦，系咪？ 即系比较正面啲，系嘛？ 系啦，绝对 系 正面 嘅。 譬如同差唔多同年期嘅，即系七八十九十年代咧，譬如仲有好多嘅，譬如陈百强啊，佢都唱唔少噶。譬如扎星系一定系其中一个嘅例子。 不过就禁毒咯，佢嗰时系禁毒嘅。 但系咁，亦都系代表住就系嗰个年代要同大家边啲嘅朋友打打气咧，就叫大家远离毒品，因为咧点即系个歌词都讲到啦，我要扎星不做俘虏啊嘛，系咪？我定能摘到，即系我哋一定系可以捉得到我哋想做嘅嘢嘅。其实对于某一啲嘅朋友嚟讲，呢一首都系一首咧，可能佢哋会好记得嘅打气歌嚟噶。 咁位听众咧都会讲咧，乘风破浪啊。 诶，嗱，又系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嘅年代嘅见证啊， 系 咪？ 年代因为即系佢嘅歌词都好嘛，人人莫前莫后退啊嘛。 系 啊，即系呢啲歌词系好振奋嘅。 重重障碍啊，莫怕他，系咪先？即系呢啲都系鼓励大家。继续要向前行，向前行。 咁呢只算唔算系啊？ 大踏步神情曲威武 都可以咁讲过喎。另外一个另外一班嘅朋友可能就系小朋友 咁啊，落雪不怕，落雨不怕咧，就算寒冷大风雨也不怕咧。 嗱，咁如果你咁计嘅话咧，即系随住一个社会事件咧，咁啊，应该系沙士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呢一只歌啊。嗰阵时都真系好似大家一齐谂下啊，点样可以挨过呢一个难关咧？所以有时真系，当你见到众志成城咧，你既感动。但亦都代表咧係一個 悲劇嘅發生， 係啊，有個少少嘅災難啊嚇。咁嗰時同步過冬咧，亦都係即係群星匯聚， 群星啊，係啊，係 啊，即係 同步過冬就係相對地已經係近啲嘅啦。即係再之後咧，我哋要諗，我喺度做資料搜集咧。又有边一个嘅事件或者边件事情咧，令到大家有咁多群星一齐做 嘢？有，其实跟住仲有文川地震咯， 系啊， 都有 三一一咧， 诶，嗰阵时仲有噶，系啊， 系啊。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乐意，漫天的瞬间，热恋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上你吗？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冬屋周都要返，强返壮丽奇难。 一个人那生风雨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重， 也必要被逐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着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 够啦，唔该晒你啊吓。另外一个界别咧，会有一啲嘅打气咧，就可能系同友谊有关噶，即系同大家讲下啊，我哋嘅朋友之间啊，点样互相鼓励啊？可能大家会谂起嘅会有林永亮，系啦，有共情鼓鼓励机嘅有共情啦，林永亮加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啦，佢哋都讲一啲友谊嘅歌嚟嘅。 爱得太迟系咪都系噶？ 呢个就唔系嘅，呢就 讲 同亲情嘅嗰个都，但系都系打气嘅。另外千个太阳第一句。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啦？系咪先？即系呢一啲咧，就系同友情有关嘅。我哋听嘅呢一首咧，就系呢个林永亮加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系啦，李国祥同埋林永亮嘅奖我嚟鼓励啦。 另外一个界别咧就会话，你听到嗰首歌由个 intro 开始，你听到啊，你已经会觉得系好澎湃啊。譬如我会谂起就系有学友嘅壮志骄阳啦， 天空海阔万里。 我睇唔同段啫， 系啦，冇错， 系啦。咁另外譬如 都 好振奋嘅， 好振奋，即系个人会 high 咗， 咁就强咯。 系啊，当然唔少得。如果我呢一个界别，一定有红日啦、壮志骄阳同埋强啦，即系你听咗之后，好似真系打咗支强心针咁样嘅，个人都会开心咗嘅咁样，都系另一类嘅打气歌啊。 嗱，如果你话近期啲嘅话咧，咁啊嗰阵时我哋跑马拉松嗰啲跑友咧，都已经不停会话喂，梗系听湿扒啦，听边只听无尽啦咁样，系咯，好多人都话诶，即系无论你系遇到咩情况之下咧，佢都好似讲紧即系你嘅艰苦旅程，点样望住踏上者无尽旅途，我会坚决 系 花火重燃起啫， 系 呢呢个你如果你话即系我哋一路数落嚟经典嘅组合群星嘅组合，系啦，近呢十年八载咧，我谂就好多我哋嘅 band 生都仲喺度 嘅。另外如果话近年一啲嘅话咧，我谂林奕康嘅高山低谷咧，亦都会系陪大家可能走住好多高高低低嘅一首歌啦。另外一个近年嘅大户啊，走唔甩一定要讲方浩文 啊，系啊，真系好多， 又同大家讲其实你命你本身嘅传奇咯，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开始到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到今年啦，佢连续做咗几首嘅作品啦， 完 啦，跟住就到望啦，系咪？即系都要同大家讲，真系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啊！佢同你讲，总有你鼓励啊，系咪？ 所以即系你话去到呢啲大户嘅时候咧，你都会见到哇，点唱排行榜里边。嗰啲打氣係啊，都一定會有佢份嘅啦。 即係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你見到其實成個年代係改變緊嘅，但係可能一啲新一派嘅歌手啦，即係同年輕人咧行得更加近嘅時候咧，佢都可能用佢嘅歌聲去話俾你哋知，有人係依然聆聽到你哋嘅心聲是怎樣嘅。你可以係傳奇，就算唔係預期都好啦。呢個世界唔係你預期啦，但你都可以繼續努力行，同大家繼續努力去打氣噶嘛。 重憾，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 咁不如我哋呢最尾节目呢度少少时间呢，我哋自己三个你都即係揀一首好有印象嘅大歌，譬如阿田头先一早已经。 我揀咗 Westlife 嘅 You Raise Me Up。 係呀，点解呢？ 乜叫点解呀？ 即係有冇话点解呢隻歌会令到你咁有印象，觉得好打气支援到你。 因为佢真係话哎我同你一起同行啦，我个膊头我会即係一起托住，即係呢个嘅支持呢係都好。都好紧要嘅，即系同埋佢又唱得好听 咧。 如果要我讲嘅话呢，我觉得 Beyond 系另外一个大部我哋需要讲嘅，即系不论佢嘅光辉岁月啊，叫大家不再犹豫啊。 其实真系首首歌佢都系好支持大家。 系啊，命运是我家都系，其实真系好多都系。系啦，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歌词呢，我会话每一句都中嘅。是苏芮姐姐的膨胀爱咯。 哦。 是啊，膨胀爱我信有出路。 是不是 高高低低中跌倒，大家都要怎样去继续排啊。最美丽仍然是爱嘛。我觉得爱这个字即是放我自己的成长长大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根本就是需要大家拿出来的爱。 大女上仍然是好。即是我觉得整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没有一隻字是会过时的。 是啊。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即一首我会话膨胀爱咯， 咁既然系咁啊，剩低呢一分半钟咧，就将头先嗰个大户咧 Beyond， 我谂海阔天空都系大家力久常新，希望可以永远都为佢而打气。系啊，无论而家你觉得个环境咧几咁困难都好咧，仲有海阔天空嘅时机噶吓。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白。 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话美国参议院在极少数反华议员的鼓噪下，不但不谴责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反而借人权民主之名继续为暴力分子撑腰打气，充分暴露了美国国会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热带风暴海鸥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十二点，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在吕宋附近进一步减弱。同时，热带低气压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4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2毫，建设银行6.4跌2仙，友邦保险78.25跌1.25，瑞星科技57.9升1.4，港交所249.8跌2蚊，盈富基金27.05跌2毫，中国平安91.65跌7毫，美团点评96.05升5仙，工商银行5.78跌2仙，石药集团20.85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06，瑞士法郎7.905，澳元5.337，加元5.895，新西兰元5.026，欧元8.6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1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44美元，卖出1,47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非常挤塞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继续提你啦，咁而家港铁嘅港岛线、将军澳线、观塘线啦，同埋荃湾线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啦。另外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和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都是暂停服务，而红磡站和大学站仍然关闭。在九龙区的封路，红磡的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加士居道近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另外路面方面，现在 觀塘道去東隧方向咧仍然係比較擠塞㗎。咁而東隧咧去港島方向，龍尾排到觀塘繞道近九龍貨倉；西隧去香港啦，車龍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對出。咁路面咧，觀塘道去油塘，近住觀塘游泳池一段慢車啦，龍尾排到去牛頭角定富街對出；西九龍走廊去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油麻地警署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大角咀道。最後衛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画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画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二台通识60秒， 请你食啊！ 印尼沙爹好香、哦，我知好多印尼朋友都中意食沙爹噶。相传咧，沙爹系喺19世纪初经由阿拉伯人带到嚟河属东印度，即系而家嘅印尼。然后印尼人咧就将外来嘅食物结合爪哇、苏门答腊嘅食材，创造出具有异国风情同埋特色嘅沙爹啦。 喺印尼，无论你喺路边摊定还是去到高级餐厅，都可以见到沙爹嘅踪影。主要系用唔同嘅肉类、豆腐，再加不同地区调制嘅酱料、椰糖嚟到腌肉，然后用椰子树叶嘅梗嚟到串起啲肉去烧。 当中就以马都拉沙爹最出名。烤好的马都拉沙爹会包起芭蕉叶，淋上特制的花生酱，加上印尼甜酱油，撒上油葱酥，再搭埋马来种或者白饭一起吃。 今时今日，沙爹从印尼发扬光大至到世界各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香港等等亚洲地区，甚至远至欧洲都可以吃到沙爹，难怪被誉为是印尼的国宝级美食。 你整得好好食、哦，教我整啊！ 傻啦，我点识整啊？都是我屋企的印尼姐姐整的咋，我叫佢教你啊！ 好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诶，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噶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笃眼笃鼻阻住你煲剧？唉，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9%啊，吓12点12分啊，继续风骚快活人第三个钟头啦吓。 系啊，想讲下咧，嗱，大家搭飞机都搭过啦，搭唔少次啦，但系有冇留意到飞机上面有啲嘢咧？你会觉得啊，即系有冇啲问题？点解会咁样嘅设计啊 ？OK， 会唔会留意到一啲嘢？ 有，最奇怪就系点解我张凳嘅设计比较窄？同埋短嘅， 問得好。 我永遠哦咁都仲，我係諗住話點解我唔可以伸直只腳瞓覺嘅真係。 咁因為你俾唔俾錢啊？ 係我係我明嘅，但我唔接受咯。 係啦，係啦，我想話以前咧，如果你喺一個1975年代嘅時候，你搭飛機咧，你又可以坐得舒服好多。 即係我哋三個都經歷過啦， 錯咗嘅年代， 錯咗，即係嗰陣時可以瞓，坐得好舒服㗎。 嗰陣 佢话啦，即系根据资料报道啦，佢就话啦，以前咧即系佢话1975年嘅期间咧，佢话咧嗰啲脚啊，即系喺飞机里面啊，脚嘅空间啊，即系大家可以伸脚嘅空间咧，有成30，即系话坐到你脚嗰度咧，有成30几寸位置噶， 30几寸啊， 系啊， 咁而家咧， 而家唔好意思咧，得翻30咋。系啦，咁所以少喂四寸嘅嘢， 卅几寸变咗得翻30寸 啦，系啦，2015年之后咧，啲位咧系窄咗啦，同埋缩短咗嘅，咁就系因为咧其中有一个题目就系话，点解我哋成日坐喺窗口位，即系期望坐窗口位嗰啲咧，点解成日都对唔到只窗噶咁？一系只窗喺你前面，一系挨住你后边，总系冇乜边一格系正喺你一打横就望到个窗嘅位置嘅。 都有嘅， 唔系有，但系唔系张张系咯，系、 okay, 啦、okay, ，佢只窗只系可能会 因为褪前褪后咗， 系啦。佢话以前咧，佢话咧都即系佢话啲窗咧系可以即系近翻你隔篱嘅。咁啊，而家点解会唔对齐位嘅咧？咁就系、是、因为啲位窄咗啊。咁、 okay, 所以咧，你哋就会就空间系窄咗啦，嗰、那个脚嘅位置短咗啦，同埋你坐嘅位置都縮短咗。而家陰公豬，你每人只係得翻嗰一尺多啲嘅位，即係15.9寸，即係佢啲空間咧，佢係窄咗好多嘅咁。咁有冇發現啊？點解呢班機又係布嘅凳？呢班機又皮嘅凳嘅咧？咁樣有冇發現？ 我冇留意喎、 啊，我有留意，但我冇諗咯。我成日覺得咧係似係皮嘅凳咧，就係嗰格嘅機咧係舊啲嘅。 哦，舊啲啊？可能係喎。 我有呢個感覺。 上個世代嘅佢仲系唔识得咧，即系掠多啲钱，所以佢就系用啲皮凳，系咪咁啊？ 其实有功能噶， 系咩？ 系 吸味啊嘛，上次讲过系嘛？ 吸味系真嘅，唔系，其实有吸味咧，即系话佢透气咯，系咪？ 吸味 咪人放屁噶嘛， 系 咪先？系咪先？ 无端端去到咁尽，唔系咯？放屁真系啊！ 咁你讲吸味咪即系都有原因。佢话咧长途机咧通常都会用布料嘅，因为咧就透气，因为坐得耐啊嘛。 系咯系咯。 系啊，佢话短途机咧就用皮嘅，咁样都因为皮嘅，因为即系你坐短途咁都方便清洁啊，咁好快又可以就 即系唔惊焗啊！即系个意思系咪话？ 即系咁系啦，唔怕焗咯。 咁 样。 咁 我又专登 谂咧，即系譬如如果有阵时搭一啲嘅廉价航空咧，咁通常都系短程啲噶嘛，咁又未到木凳，佢都系皮噶喎。 系啊，咁因为你短，你唔怕咩嘛？因为皮比较襟， 我以为 贵气 啲嘅添， 所以我咪谂住系以前咧， 你 哋会投资多啲，所以我咪话系旧式啲嘅飞机， 啲人 用皮凳。 啲人你谂下，你买车咧嗰啲 optional 嘅东西咧，都系话转皮凳啊，加几万蚊咁样嗰啲咧，我以为系咁， 即系你以为系贵气，同唔系其实佢有功能嘅。 好啦， 咁另外咧，你就咪发现咧，佢嗰张凳后面咧有个嗰啲箭嘅，即系嗰张 凳，即系挨住个头嗰、那个， 挨住头位置咪有个嗰啲箭嘅， 头枕咯，系咪啊？ 箭嚟嘅， 即系等你嗨到唔好污，等你唔好嗨到污糟。 即系只不过你接住个头嗰个地方， 点解会有咧？ 唔好污糟咯，因为你个头发成日都会黐住啊嘛。 咁咧，其实咧都系源自于咧，佢话喺即系咸丰年嘅英国嘅时代咧，佢话个个啲男人咧擦发蜡啊。 哦，正常啦，系啊， 擦发蜡嘅话擦到好油噶嘛，喂，如果你系又系布嘅，嗰啲质地嘅时候， 吸晒入去啦， 咁你咪好污糟，人哋好难清洁咯。 正常啊， 咁所以 而家都系噶，所以而家都有用啦。 系啦，即系话其实源自于喺嗰啲咁嘅位置，即系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布咧？其实都系嚟自 纸嚟嘅啫，而家都唔系布嚟噶啦， 一啲啲啦，系啊。 你坐啲长途车都有噶， 有嘅 ，OK。 咁咯，咁另外你有冇发现一到落降落嘅时候 系 啦？降落嘅时候佢会叫你做啲咩噶？ 叫你闩窗定系开窗啊？调翻转好似系开窗 系啦， 开窗开窗。 点解啊？ 我记唔住 上次有人讲过噶，话你开窗咧就代表 我试下估，因为佢 等啲空气走入嚟，唔系空气， 因为佢 啲阳光射入嚟， 打开咗即系侧边个窗之余咧，佢仲会系会熄咁一啲灯噶。 即系同步做 啦，同步做噶嘛，所以我觉得咧系要， 即系话悭咗啲地水，又要透外边啲光。 我觉得系咯，即系集中嘅能源。 咁你唔系下下降落都系日头噶？ 系咯， 夜晚降落咁， 夜晚都开窗， 夜晚都系开窗同熄灯噶。 系咯，所以咪就话头先 话 要透光， 唔系同照明有关啊。 咁你外面都你天黑都有光。有射入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唔系太阳光啫嘛？ 应该即系佢同照明无关嘅，佢应该系同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呢一班机咧系会降落啦，所以就开窗。 你自己都望乜只头？ 头脑，即系好难推断啊！点解要吓？喂，唔该开窗， 我都想知， 全部都要开窗嘅，同埋要放翻好嗰、那个嗰、那个张凳，咁唔准再挨后。 嗰啲就嗰啲就理解啊，惊你撞嚟撞去嘅时候咧，要你挨后嘅， 保障安全 系啦。 佢就话系啦，因为咧佢话你挨咗后咧，嗰个冲击咧其实都好大嘅，所以要俾翻嗰个要直啦。 我知 个 窗 啦，咁窗其实同安全都有关系。 俾出边嘅人望到里边而家咩情况？ 当萬一。 萬一你裏面 touch wood 有啲咩事，佢話咧，如果你打閂咗，咪裏面睇唔出面睇唔到裏面咯。佢話即係呢個係保障咧，呢個安全都係安全理由咧。 即係睇到裏面， 係啦，睇到裏面係咩情況，點樣救到啲咩人等等嘅嘢咯，仲、哦、係可以打爛個玻璃窗嘅，即係舉例係講緊事故啊，講緊事故，即係 touch wood 事故嘅事故咁樣咯。我而家原來、哦、即係佢哋每一樣，即係頭先所揾嗰啲資料咧，原來即係每一樣嘢都係佢哋有功能有特。即係有佢嘅特性嘅。 我有一樣嘢我想問啊，我唔知嘅。成你會喺呢架飛機起飛之前咧，突然之間咧喺你嗰、那個座位嘅上方嗰個位置，如果譬如你係坐窗邊嘅位置咧，佢會突然之間咧開到個冷氣好似好凍咁，跟住有啲氣喺度噴出嚟咧，你會見到嘅喎。即係點解永遠都要係喺開機即係起飛之前會做一樣咁樣嘅嘢嘅咧？你哋有冇留意到噶？ 冇、哦、留意到， 有留意， 我 都 留意，我唔知系咩嚟嘅，永远都系咁样见到。 系个空，唔知啊，呢个 空气流动，唔知 我更加唔明佢点解要设计到个餐车咧，次次都系咧咁样咁窄咯，咁逼咯。 咁佢咪就係盡量俾空間 啊嘛， 係 啊, 啊， 大啲 啊 嘛。 喂，另外仲有頭先阿祖祖咪話啦，套餐嚟噶嘛，一定要打開嗰個窗啦，同埋山燈， 係 山燈咧，其實咧都係 即係將所有嘅能 量嘅負荷。 集中喺一点嗰度， 集中喺一点度， 系 注意力咩转移大法。 佢就话咯，如果即系闩暗啲嘅光啊，佢话万一出事嘅时候，大家咧可以让大家嘅眼睛提早适应突发嘅黑暗啊、 哦， 因为会冇晒，系咯，即 系 可能复冇晒噶嘛咁 样。即刻有我哋嘅听众即刻讲，系等大家咧适应只眼啊，适应到啊外边嘅光线咁样。 系啊，都系每一样咧，佢哋做嘅嘢叫乘客去遵守嘅嘢咧。都系有功能嘅。 咁点解serve 嗰啲餐嘅时候咧，就系头等商务先嘅？ 都唔系噶，唔系噶，睇你架飞机有几大。如果系嘅话咧，都系前面有佢哋嘅空中服务员，你哋经济舱一样都会 有。 系 啊，中 间 系 啊，几个出入位噶。 即系原来唔系咁样嘅。咁佢踎低捧餐啦， 同就系真嘅。 踎低捧餐啦。 前头嗰啲姐姐靓啲，后面嗰啲就都靓。 唔会噶，唔会，个个都系桂花甜嚟噶，系服务态度好好噶。 系啊，所以等我哋咧了解多啲。即系航空公司，即系喺飞机里面有啲哦，原来咁都系真系要做嘅，唔可以唔听话。 Cycle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大湾区好多人都想去、 啊、 但是当你去大湾区的时候小心呢，那个湾呢究竟是即是吓 八甲湾、 八甲湾啦、发夹湾啦，定系个湾咧？如果你转得唔好嘅话咧，可能就会波欧噶咯，真系、 啊。 最近其实都几日前噶啦，咁咧呢个左望右望啊，佢又做咗个报道咧，就话关于大湾区置业嘅骗案、 哦啊。 其实你有冇发觉咧？嗱，我哋好快有个集体回忆啊，我哋好似。九十年代尾咁上下咧，咪成日有好多翻內地置業嘅嗰啲即係消息 啊，嗰啲 係啦， 爛尾樓咯， 係啦， 三個字爛尾樓。 當年就有爛尾樓呢三個字，真係。 我記得嗰陣時有睇過嗰啲都係城市追擊之類嗰啲 f r 好多係啊。 話咧有一排冇翻去大陸層樓之後咧，翻到再翻到上，咦點解細咗嘅？原來隔離咧劈爛咗埲牆， 係啊， 開咗埲牆，佢哋就大咗，你個單位就細咗都有試過。 嗱，真係呢個集體回憶咧，你由九十年代到而家咧，中間間唔少噶。烂尾楼啊，咩缩水楼啊，又或者 烂尾楼多啲，因为咧佢真系起到，你真系翻大陆嘅时候见到咧，喂，做咩又得个假嘅？但系佢起咗好多层噶，但系佢系冇窗，烂地地盘咁样，好多个。 佢而家咧，基本上咧就系几十年都冇进化过啊。咁但系咧， 会重蹈覆辙嘅。 系啊，但系咧，仲可以话系即系越嚟越即系离谱添啊！咁样咁咧嗱，佢个 case 系点样嘅咧？佢就话有一班嘅业主咧就去大湾区度买楼啦。咁咧佢哋嗰个古仔咧就话买咗啲单位咧嗱有晒即系展销商场示范，仲话俾你听咧，一至三楼系商场，四至五楼咧酒店式公寓嚟嘅，咁样咁啊齐晒。 流花嚟嘅，我印象记得。 流花嚟嘅， 未有实物嘅。 咁当时就话咧，五月咧就会可以即系入伙噶啦，咁样。咁佢哋咧一班嘅业主咧，当佢哋几时发觉中招咧，就系、是。当佢哋去到即系五月嘅时候咧，嗱，因为都系讲紧几十万人民币，咁啊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咧，大家就博取啦。咁啊见到片啦，好啦，五月收楼，骗案第一咧就系当佢去到嘅时候，发现咦个单位咧完全冇喐过嘅、 嗯， 完全冇动工，都净系得翻几条柱喺度咧，仲系一片烂地咁样。 又话起嘅，系啊，即系有个廊喺度嘅，都唔系话冇嘅。 系啦，嗱，咁啊大件事啊， 起唔起成咧？又话五月，讲几时五月啊？ 咁即系一定迟咯。嗱，起 唔到楼， 嗰度系会迟。 五月就话收啊嘛，但系都系得翻 几条柱。 如果咧你话仅止于此咧，顶笼就系烂尾楼嘅翻版啫，即系就你永远个尾都断唔到嘅。咁但系哇，佢而家进化咗。 出 於藍，佢覺得唔夠呃啊， 係啊，騙上騙啊，真係，即係嗱，如果佢咩叫騙上騙咧，就係、是、劉光華扮劉德華。 明啊， 明唔明啊？ 明啊， 明咗、 啊， 或者劉光華扮劉德華扮劉華。系啦，唔系扮刘江， 系啦， 同埋扮江华， 系啦， 刘江江华扮刘德刘江华，系啦，佢而家点样咧？佢咧嗰个都系嗰个苦主，佢就话 明明话复式楼系咪？ 唔系 唔系，系复式楼，亦 几样嘅。佢话哎呀烂尾都算啦，即系都好惊噶啦嘛。点知咧佢系收到张房产证同埋买卖合约咧，个名就同佢当日买嘅嗰个楼盘名系完全唔同嘅。佢当日买入咧明明叫做海利亚德酒店 啊吓， 系啦，即系我明明买嘅系刘德华嚟嘅。点知嗰个房产证上面写个名咧就系刘江华嚟嘅，佢就写住咗富宏商场，而富宏商场系几时落成嘅呢？1998年一早落成嘅啦， 嗯， 即系你买咗一个咧已经存在咗旧嘅建筑物， 仲拆埋添， 唔系佢翻新， 唔系。已经系唔系拆埋，系话咧嗰个商场咧就俾人哋即系改头换面啦，仲要系咧第一被告违规噶啦，即系你买入嗰个单位咧， 已经系唔合法， 佢已经唔合法嘅。 即系你会唔会仲有一个法律责任，可能要孭咗上身？ 分分钟噶，因为人哋已经讲到明，你呢个单位咧，譬如话俾可能上面嘅佢哋嘅房产部门咧，已经讲咗唔好意思违规噶，点、知你而家咧签咗合约就买翻佢？咁、仲要系咧，佢话。我买个违规嘅坐喺度都好啊，唔好意思，佢话你买嘅嗰个地方咧，嗰、那个使用期咧，佢哋有限期噶嘛、就去到2038年嘅啫、即系早过2047啊，即系话咧，其实你得物无所用，仲要好快要还翻俾人， 仲有十几年咯、啊、 吓，仲有十几年、啊、 入到火咧，就真系未知之数啦。 系啦，然后最厉害嘅一点咧就系咧，即系大米变细米，佢、明明咧话买嗰个单位咧，佢话最细嗰个单位咧27平方米。 嗯 咁点知而家咧就冇啦。而家佢最后咧，喺嗰啲建筑单位翻嚟之后咧，得翻5.8平方米嘅啫，真系阴公啦 吓。所以大家真系买楼咧，尤其是岳阳吓，叫做系去到咁远咧，睇清楚啲吓。 系啦，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我哋12:30咧就接大家嘅电话啦。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就系讲紧。机场有嘅嘢 系啦，机场有嘅嘢，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猜猜我是谁？机场有啲咩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内仍然有人留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至今有800多人自首，当中300人未成年，希望能够尽快和平解决事件，呼吁仍然在理大内的人向警方自首。被问到是不是所有离开理大的人都会被控告暴动罪，李家超话会以暴动罪拘捕所有人，但之后会调查，如果任何集结有人涉及破坏社会安宁就属于暴动，希望外界清楚知道。他说警方会调查什么人真正参与暴动而予以检控，强调会细心研究证据。李家超强调，如果理大内的人希望获得医护上的帮助，警方会提供协助。他又说警方今日会控制理大附近的街道，配合其他部门清理路障，尽快恢复交通，亦都会尽快争取尽快开通红隧。理工大学内仍然有示威者留守，今朝早再有多人不舒服，要由救护员送离校园。有留守者说曾经用不同的方法尝试离开，但是不成功，形容校园内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不适合留守。工作人员正在洪隧口一带清理砖头和铁栏等的路障。理大附近仍然有大量防暴警员驻守，其中科学馆径连接红磡站的天桥封锁，有市民要前往封锁线内的地方翻工，被警员截查，需要出示身份证和公司卡片，搜查随身的袋才可以放行。全港小学、中学和部分特殊学校由上星期四开始停课之后，今日首日复课，部分学校仍然自行停课进行清洁工作。其中在黄埔一带，朝早有不少学生戴上口罩翻学，家长就表示是因为想减少受催泪弹残余气味影响。至于在观塘，一批身穿校服的学生走出观塘裕民坊对出的协和街马路，沿途设置路障，交通一度受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朝早有学生堵路，会要求学校作训导辅助。高等法院前日裁定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蒙面禁蒙面法是违反基本法，引来港澳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批评判决。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发表声明说，如果本港法院没有权力裁定香港法律和基本法不符而无效，将会令人感到惊讶和忧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应该避免在法庭颁下判决之后才作出诠释，否则对香港司法独立带来负面影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就形容中央今次发声是开枪警示，不认为是对香港的法院施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2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2毫，建设银行6.39跌3仙，友邦保险78.15跌1.35，瑞星科技58.05升1.55， 港交所249.8跌2蚊，盈富基金27.05仙跌2毫，中国平安91.75跌6毫，美团点评96.1升1毫，工商银行5.79跌1仙，石药集团20.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32美元，卖出1,47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当日热情仍留自拍，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他。 又记得当年唐兄妹初初出道的时候，是走台湾的小清新风格，推出一首《我最爱糖》，亦都是吸引了很多乐迷去留意的。来到今年，原来他们已经入行10周年了。 一转眼已10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上未停下。 他们请到周国贤作曲，杨希填词，舒文舒老板和他们监制了一首全新的歌曲，希望可以和乐迷分享他们两位入行10年的心声。唐兄妹只此一家，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猜猜我是谁啦。今日我哋题目要预告多次啦噃。 系冇错，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喺飞机场会见到嘅嘢。 系 电话号码都要讲多次喎，咁。 系啊，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机场有嘅嘢究竟有啲乜嘢咧？ 系冇错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搭过飞机、送过机、接过机，究竟机场里边有啲乜嘢，相信你就好明显知道噶啦吓。好啦，我哋打嚟啦吓，1872388，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喂喂喂。 Hello， 我是 Amy。 Amy 你好， 你好， 系啊，你可以拣嘅，你可以拣豪仔嘅问题啦，拣阿甜或者拣阿祖嘅问题，都系飞机场里面会见到嘅嘢啊、人啊咁样噶啦，你拣边个？ 阿田啦，唔 该。阿田嚟， 好嗱，呢一样嘢，呢个一个地方嚟嘅。 好 ，OK， 一个地方啦吓、啊，即系机场有好多好多个地方噶嘛。咁咧呢个地方咧就有人需要去，有人唔需要去嘅。咁咧，如果需要去嘅，佢就会去嗰度，同埋佢会即系好需要揾嗰个地方用嘅 厕所啊。 我都即係想講， 即係咁，廁所係人人都需要去嘅。 頭先你講咩話？ 唔係啊，但如果我去到機場，我唔急嗰陣時，咪唔需要去咯。 係咯， 所以你嗰啲 tips 都真係實在好模棱兩可嘅喎。你頭先仲喺新聞嗰陣時好有信心咁，我諗咗啦咁樣。 我係諗咗啊，咁 你講多次，講多次啦，一個地方 係啦，機場嘅地方 有需要嘅時候就會去， 就會係啊，就要去嗰度。 冇需要就唔去。 係啦，咁總之有需要嘅人咧，一定會去嘅。 但你可唔可以再具体啲啊？因为佢有咩同厕所唔同嘅咧？即系我哋除咗相信你唔系因为我哋答啱咗而特登改个题目之外咧， 佢个人好需要去得唔得？ 咁就一样啊嘛，真系你要具体啲先能够令人觉得。 诶，嗰个地方咪冇乜嘢嘅，好简单嘅里面。 哦， 好简单，休息室咯。 休息室系咪？ 唔系， 使唔使俾钱入去噶？问呢个问题啊 ，Amy 啊，你都可以问下问题啊， 免 费 嘅， 系啦， 系咪冲凉嘅地方啊？ 都唔系， 应该唔系同个人护理嗰啲有关嘅。 佢里面嗰个地方冇乜嘢设施嘅， 冇 乜设施嘅， 设施 系 嘅。系，我都谂起呢个啦， 系。因为真系你需要就一定要去噶嘛， 你应该系话有啲特定人士先会用嘅， 系 你冇话特定人士 需要啊， 有需要啊， 好冇问题，恭喜晒 Amy， 系啊， 拜 拜 ，Amy 几好，我有排都未谂到， 唔系，其实西饭啊，其实西嗰阵时咧，我其中一个喺边度转机咧，唔知土耳其定边处咧，总之佢系一啲有伊斯兰教嗰啲地方咧， 宗教背景嘅， 啊，杜拜定唔知边度嚟嘅，啊，多哈，我记得多哈， 佢讲 真系见唔到啊。 全世界啦， 系啊！嗰阵时我就话最有印象咧，就见到佢嗰个祈祷室咧，乜嘢都冇咁样，一张大嘅平毡就咁喺个地下度。咁我咪话有啲唔生锈嘅旅客入去瞓觉咯，系啊！但系都冇计啊！你见到佢夜妈妈转机咧，真系好辛苦咧，佢哋就。咁可能佢都系信徒咧，佢祈完祷之后喺度瞓觉咧， 可能系嘅。方式祈祷 系咯， 我相信大家会懂得宗教，即系尊重嘅宗教， 都要有咁样嘅尊重啦， 冒犯嘅。 其实 系啊，系啊，啱嘅，啱嘅。OK， 各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你好。 你好，陈小姐，猜猜我是谁啊？今日我哋讲机场有啲乜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打你1872388嘅。 Miss Chan Chan，Miss Chan Chan， 你拣啊 ，JoJo 定系拣 Ho Ho 啊？ 哦， 系啊，佢想拣天田， 你拣豪仔，好好 啦，佢突然间话边组啊小姐啲名咁靓，真系 啊，好彩。 OK 啦，咁咧佢 一张脸傻痴痴嗰种， 系啦，好呢个咧就系佢系有时有声嘅， 嗯， 有时佢冇声嘅。 OK， 咁就正所谓无声就胜有声嘅。系啦， 无声胜有声，你可以问问题噶，陈小姐。 系啦， 嗌名噶。 唔系嗌名嘅，嗰样嘢，嗰样嘢系一个系咯，你喺机场里边，你一定会见到嘅嘢嘅，仲要每个人都一定要同佢吓打打交道嘅。咁但系呢样嘢咧，佢就冇声嘅，但系有时佢系有声嘅，而绝对系无声胜有声嘅。哎呀， 你知唔知佢叫咩名 啊？ 全名 大概啦，系咯， 几多个字噶？ 唔知啊， 唔系你先可以形容。 因为咧，你总之你讲到嗰样嘢嘅功能啊、性质咧，我都冇官方。方名即 系 唔似头先阿田讲祈祷室一样咯，系啦。但 系 总之你一定会嘅。 嗱，我又当下估下，如果啱嘅话咧，就俾到个 tips 陈小姐，系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嘅。 冇错。 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嘅。 我又 可以再俾多个大 tips 你，但系呢个 tips 可能会令你有啲迷惑嘅。话就话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但系如果你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咧。你就可以唔经过佢嘅， 绕过佢 系 啦， 系啦，你可以唔经过佢嘅。譬如嗱，我举例啦， 唔同嘅身份啦， 唔系唔同身份， 哦系咩？ 嗱，身份我唔敢包啊，系身体状况， 系身体状况。 嗱，你话佢系咪达官贵人嗰啲？我唔敢包，我唔知。但系如果你话身体状况咧，你有权同佢讲话。 喂，我有咩？ 我有个心脏起搏器咁样咯。 喂，你嗱，变咗声喎，你后面 系啊？个检查你嗰个身体 咁我哋真系我话你知唔知 嗰个？嗰个我都唔知叫做咩 X 光检查机定系咩咧？ 系啦，系咪嗰 个啊？ 系 啊， 你答啱咗， 陈小姐。 因 因为嗱，佢平时冇声噶嘛，但如果你有啲譬如话金属啊或者银仔，你都试过咧， 哔哔哔， 佢就哔哔哔噶啦。咁而且真系咧，嗱咁啊无声胜有声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心脏起搏器咧，因为我有个朋友佢真系装咗呢个装置，佢就真系会主动走埋去同嗰个官员讲，佢话我唔过得个 X 光闸机。咁然后咧就会有个即系官员咧就全身摸佢咯，系啦，咁就 要 人 手 去检查啦，咁样咯。系啊， 以前有个亲戚咧，佢系老人家嚟嘅，咁啊膝头哥整过定唔知点样咧，伤咗啲以前旧式嗰啲 啊，会啊会啊， 放定螺丝都会响噶，佢话 系啊系啊，一定就俾人哋扫好耐噶啦，嗰、那个即系耳晕晕咧，就会扫你重要部位噶啦。 成日觉得哎呀，做咩啫？俾人查嘅咁， 我成日都响噶，我唔尴尬噶， 系啊，咁响嘅咩？真系 好尴尬啫， 系 啊， 我有一次乜都冇咧，佢都响，我心谂响咩咧咁啊？ 跟住你老公就终于相信你做咗手术噶啦， 系咩？ 拍牙 啊，系啊，恭喜晒 陈小姐，陈小姐，拜拜。好好啊，真系啊，越嚟越激烈啦， 冇嘢吓， 系啦，好，第三位朋友1872388 Jenny，Hello Jenny 你好， 系你好 ，Jenny 你只可以 J 对 J 啊， 系啊 ，J 对 J 啊，系啊，我哋有阿祖嘅问题啊吓， 佢尴尬啊，你哋用呢个形容， 系啊， 咩啊 ，J 对 J， 咁啊 J 对 J， 佢即刻缅甸咁笑一笑，唔系几好嘅咁样啊， 好啦，咁我出问题啦咁，好，呢一个系一间店铺嚟嘅， 系， 唔係每一個機場都有，不過香港嘅機場係有嘅。我會咁，我估計啊嚇，阿祖去呢類型機場嘅店鋪咧，機會係最大嘅。豪仔排第二，阿田咧係唔會去嘅，因為佢一定會講一句説話：，哇！我梗係去到出面嗰啲，我先至去啦。機場呢度貴咁多， 呢個都係我其中一個出題目嘅， 係咪啊？OK， 未必每一個機場都有嘅。香港是有的， 是不是呢？我觉得应该是啊， 你未必，你是不是肯定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嘛， 是啊，好，我们看看 Jenny 你怎么想， 是吃的还是买的？ 你需要用那样 东西，不是吃，一定不是吃，是买的，不过买很多时候是一个服务来的， 是啊，呢个啊嘛， 按摩 唔系 按摩店，仲 系啊，哦，犀利喎！ 咦，我嚟去我呢个添， 系啊，系、你可以一阵留翻嚟用，我争啲唔好穿咗你。 按摩店啊，你介绍下系啊？ 点解咧？嗱，我就觉得嗱，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但又唔系每一个机场都有噶嘛。譬如我去到喺泰国度准备翻香港嗰啲咧，喂，仲有少少时间，佢可以揼20分钟只脚或者个膊头嗰啲咧。但系咧，我系会用嘅，但系佢个钱咧，比你譬如喺泰国嗰度咧， 一定贵 咗嘅。所以我就觉得阿田就会觉得唔抵唔去， 我哋坐5蚊嗰啲凳我都唔坐 嘅。香 港都系有嘅，香港咧就系喺1号嘅客运大楼同埋2号客运大楼中间啦，但 系 个价钱都贵嘅，所以咧我都未试过帮衬香港嗰间。 系啊，你有冇试过帮衬嗰啲按摩店啊？咁样，黄小姐系嘛 ？Jenny 啊 ，Jenny 啊。 冇，都 嚟。 黄小姐系佢做 我。我哋听黄阿 Jenny 讲嘢有冇啊 ？Jenny， 你讲咩话？ 唔系，而家台湾都有嘅。 系啊，其实好多地方都有，但就唔系度度都有啦。 系啊， 台湾都有。 OK， 恭喜 Jenny， 恭喜，多谢你 Jenny 啊！嗱，1872388，继续打嚟啦吓。咁经常里面会见到啲乜嘢嘅？我哋稍后就继续听你电话。Your love. Don't call me Angel， 系啊。 系啊，咁 call 你咩啊 ？call 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啦。 系啊，喂，呢、這个群星好劲噶。 系啊，仲有 分别有，分别有 Ariana Grande、Miley Cyrus 同埋最尾呢个点读啊 ？Lana Del Rey 系咪咁读啊？喂， 总之就系最新嘅套电影嘅。 错 啊！你都错晒噶啦，成日都。 冇啦。 系啊，有呢个咧就是、最新嘅神探 赵 娇 娃 嘅主题歌。 系啊，同埋大家要记住，我系阿祖。 系啊， 系 你打电话唔系啊，你 fax 嚟投诉啊，或者打电话嚟投诉嘅时候，认证咗边个系豪仔， 豪仔 啊， 你唔好再讲啦，豪仔， 行开啦， 我系边个啊？ 入咗我数啊，而家搞到我无端端已经有啲字孭住喺身噶啦，又多咗， 唔好嘈啦，你阿田， 系啊，好彩我啫，可以 行仔啊， 哎呀，我系话梅姐啊， 喂，一八七二三八八，猜猜我是谁啊？ 你系边个？喂，真系猜猜我是谁 啊？ 系真噶， 冇人买。 黄小姐啊 ，Hello， 喂， 系阿祖啊，我系阿祖，你好。 Hello， 黄小姐你好，你拣阿豪仔，拣阿田定系拣阿祖嘅问题咧？ 阿田啊， 阿田好嚟， 好啊，好啦，好呢个咧系一个一个点讲咧？仪器啊， 一个仪器， 仪器嚟嘅， 好，一个仪器， 仪器嚟嘅， 系啦，咁啊，到到地方都幾乎係有嘅，應該係有嘅嗱，即係我唔講咁全世界，香港就一定有啦。 係 ，OK， 好 ，OK。 咁咧有時咧，即係去到接個個都要接觸嘅呢個儀 器。係係 係。 个个都要接触嘅， 即系喺港机场度会有噶嘛？ 系啊系啊，机 场 都有 嘅。 佢话香港机场一定有， 啊、 大部分机场都有噶啦， 系 仪器嚟嘅，个个都要接触嘅。 系咪系啦系啦系统系啦，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总之仪器咧系一个机件。 I'm minus side, the minus side, the don't call me the angel line。就有时都论尽嘅，有啲会 论尽 嘅，跟住有啲话哎好快嘅咁样，即系使用佢嘅时候。 OK， 咁复杂嘅， 唔复杂， 系要利用你身体嘅， 利用我身体， 要利用身体 嘅， 嗰啲过电，即系 check 你身体有冇啲金属嗰啲啊？ 唔系，头先豪仔讲咗啦，唔系。 佢今次應該都係利用你嘅 大定細噶， 嗰個位置好細嘅， 細嘅 係好細。 佢需要你一兩點就搞掂噶啦，係咪啊？我估都係嗰樣啦。 體温嘅， 測 體温。 我諗唔係嗰個啦，係啦， 唔係 嗰個。 我哋出入境一定會用到嘅， 係 香港人嘅時候 係。 嗱，我講加咗香港人三個字啊。 哦，香港人係咪嗰個醫度啊？ 嗱，依度 有啲嘢嘅喎，系啊，咁 系啦，同依度嗰度有关噶啦。 依度嗰个你要打五手指毛噶嘛？ 系啦， 就 系 呢 个 啦。 我 好叻啊，佢几开心啊， 小姐姐好开心。我听到你咁开心，我都开心。 系啊系啊，好犀利啊呢个。 大家开心啊！ 当然啦，我哋唔系你放心啊，我哋唔会嚟为难你嘅。不过希望都你即系估下先啫咁样。 同埋呢个装置咧，系你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永远都享受唔到嘅。 系， 因为僆仔唔可以打指毛咧，我次次一带住僆仔去旅行咧就。唉，最衰你啦，仔排好长龙啊，咁样系啦，佢又喺度玩下仔咧，咁样咧，见住隔篱几轻松啊，打字模真系。 啱啊啱啊， 系啊， 打字模机系啦。 恭喜晒黄小姐，有纪念品之后寄翻俾你啊吓 ，thank you， 拜拜。 好，下位听众1872388， 猜猜我是谁？ 苏小姐， 苏小姐， 系 ，hello， 苏小姐你好， 系， 好，你拣阿豪仔定拣阿祖咧？ 拣阿祖啦， 好，拣阿祖好，都系一间。铺头嚟嘅，系啦，或者系档位都得，因为有啲嘅地方咧就未必系成间铺头，一个 counter 嚟嘅 ，OK？ 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我会话，我有信心90%以上嘅机场都会有噶啦。我哋三个直播室里面嘅主持咧都有用过，但系有趣嘅地方系。我哋应该好少会喺香港嘅机场度用，但我哋去到人哋嘅机场咧，就可能会去到呢啲嘅铺头度帮衬。 哦， 咩啫你？ 我知啦， 佢估到， 我估到啦， 估到啊， 系啦，我哋三个都有经验嘅， 要俾钱噶嘛， 香要俾钱嘅， 系咯， 系啦， 鋪頭啊，梗係 香港係有嘅、嗯，大部分嘅機場，尤其是大嘅機場咧，就 100% 係咪通常係 last minute 嘅時候，大家就會入去噶啦？ 唔係， 即係好似唔係嗰樣咩？ 唔 係想即係攞保飛嘅時候就會入去嘅咩？ 咁咪知攞保飛啊？ 即係臨走嘅時候啦，唔係嗰啲啊，又唔係嗰樣。我都有用過， 你哋可以，我肯定有用過。你可以諗下，其實呢個我最大嘅提醒係乜嘢咧？好少我哋会喺即系我哋自己香港人啊，会喺香港嘅机场度用，但去到人哋个机场又会用。香港机场绝对有嘅，唔止一间添。 系啊， 系你有得俾大家拣嘅咁样。 香港机场都有，你好少。 退税嘅地方？ 唔系退税嘅地方。 嗯。 退税就佢俾翻钱你啊！我呢个你要俾钱佢嘅。 系咯，你要俾钱佢。 系啦。 咁 钱佢， 但系佢又会唔会？是不是剛才我那個啊？ 不是你那個，是啊，你只得一個就想不到。 不是啦，剛才我有紙毛機的。 是啊。好，蘇姐姐你可以問下問題。 我 想 不 到 是 什麼東西啊。 鋪頭來的。 鋪頭來的。 有些就是譬如香港除了有鋪頭之外，有些是一些 counter 來的，因為你知道香港的鋪位都貴嘛。 是是是。 即是你去到那個 counter 度，你就可以做到這樣東西的。 去到哦， 我夠膽講香港人大部分咧，你係啊，香港嘅機場係唔需要去呢間鋪頭嘅。但外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啲會用到呢一啲嘅鋪頭嘅喎。 令到佢嗰晚有著落嘅， 唔關事。 又唔係嗰樣嘢， 唔關事。 你係講 端日去租嘅，通常係。 哦，係咯，係咯，係咯。哦，明， 你係咪肯定未？ 端日租嘅， 係。 系啊，佢令到你冇咁攰嘅个人可以系咪啊？ 唔系啊， 又唔系 高尔夫球车， 唔系高尔夫球车，但系头先你有一个字系啱嘅， 系咯 ？Good try， 阿叔苏小姐，嗱高尔夫球车，如果你试下谂最尾嗰个字，由最尾嗰个字出发， 系咩车啊？ 车又唔系咯， 车啊嘛， 高尔夫球 车 唔系， 唔系啊，佢话个车字 同个车字有关嘅， 系吓 车 咩话？ 车 同个车有关嘅，嗰个 有啲 嗰个店铺 有啲乜嘢系 同个车有关噶？断日计噶，但我啱啊，令你冇咁攰啊嘛。 哇，你点会啊？你落完机之后，你仲要去用佢？ 唔系啊，我都系， 唔系有啲人觉得攰咗嘅， 系 咯，觉得冇 咯， 当 你中意啦， 方便咗得唔得？ 方便咗就一定得嘅， 方便咗咯。 同你车唔使俾钱噶。 要俾钱噶，要俾 钱噶。佢一个摊位嚟噶，或者间铺头嚟噶，系专门系负责咩车俾你嘅咧？ 系啦， 加一个字嘅啫。 你又可以拥有佢。 服务嚟嘅，服务嚟噶，你事前要 book 定噶。 系咪即场去都得嘅？ 哦，都系，都系，都系。 贴士？ 贴士唔系，嗱，你嗰个车咧， 你 系 冇咁讲， 你又想拥 有 架车嚟代步、啊 車？但你唔买嘅话你可以选择咩车呢？ 借车。 有啲人就买楼，唔买楼嘅话，咁我孭住先都好啦。嗰、那个系咩字呢？ 租 车服务冇错，恭喜恭喜，苏小姐答啱咗啦！ 好嘢好嘢，因为佢就系啦，你去到外地咧，即系你有阵时你想用架车嚟代步去旅行，系啦，香港人就唔会喺香港自己去做租车咯。 但我哋去到外国就会，我哋三个都有咁嘅经验噶嘛， 系 咪？恭喜晒苏小姐！ 好啦，最尾一个朋友啦，你边个？陈小姐。陈小姐， 喂， 系你好，系 ，hello， 系啊，诶，陈小姐，咁你净系拣到豪仔咯噃。 佢冇得揀啊， 系啊，都系一种揀嚟噶， 系 啊 ，OK， 好啦，咁咧，佢喺机场里边会出现咧，嗱咁样嘅，如果你系一个好潇洒、好潇洒嘅人咧，你 系 唔需要用佢嘅， 系， 系 喜 谈 添， 喜谈添，系啦，咁啊，但系大部分人咧，你都要喺佢嗰度咧，就即系使用佢嘅，咁啊，使用佢嘅时候咧，你最大嘅反应咧就系点样咧？等啦，不停咁等啦，等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仲要有第二个动作咧，就系望，系啦， 一定会用呢个动作嘅， 冇错， 系啊， 系咩嚟？ 呢个 喺禁区入面定系禁区出面嘅？ 问得好呢个 系啦，喺入边嘅， 系 啊，入边嘅， 未出境嘅。 我仲以为系两个都有， 因为嗱，你好潇洒嗰啲人咧，直情就话咁你慢慢啦，我先走先啦，拜拜咁样嘅，就唔使用嘅。咁一般唔系 寄行李。 唔系，接近啦，接近啦。 系啦，但系就唔 系 你嗰 个。点解你会有嗰两个动作咧？就望，等等，仲有一个动作嘅，就系，咦，哎呀，唔系添，系啦。 唔系，跟住 即 系弹出又弹入，弹出又弹入咁样嘅。 跟住就话得，诶系咪啊咁样？ 系啦，跟住仲会 撞嘅， 仲会争拗嘅。唔系啊，你咁都唔认得噶咁样。 系啊系啊，会撞。 系啦， 唔认得会帮到你啊。 你嗱嗰样嘢咧，就好似因为时间关系，我要俾埋呢个 tips 你，好似回转寿司噶嗰样嘢咧， 同李书送带。 系。我见到得翻三秒，一定要出绝招。嗱，你嗰啲潇洒唔使记仓嗰啲咧，就走噶 啦 嘛。咁你成日喺度望喎， 你个样， 成日等嚟等去，又弹出又弹入。 作得几好，作得几好。 系啦，好唔好？多谢晒你啦，阿苏小姐系嘛？系啊，好， 陈小姐， 陈小姐 ，OK， 拜拜。嚟啦，机场就真系，其实而家咧，如果应景啲咧，应该作呢一样嘢。 咩啊？ 你又入唔到去，又出唔到嚟， 咁咪咩？ 喺机场一定会有噶， 系咪啊？ 就围住嗰个水马咯。 哦， 系啊，即系机场而家独有嘅景象。好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听日再见， 拜拜。